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在中东发现两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医管局今日开始加强监察怀疑个案，包括加强监测和情报患有肺炎并在病发前7日曾经前往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病人。一名60岁沙特阿拉伯男子感染之后死亡，另一名曾经到过沙特的49岁卡塔尔男子受感染之后危殆，出现严重呼吸道疾病，包括肺炎和肾衰竭。世卫说正调查两宗个案的病毒源头，未知是否好像03年沙士疫情一样快速蔓延，但暂时无需发出旅游警示。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曾浩辉相信新病毒并非沙士，两人的密切接触者未有受感染的迹象，暂时未见大规模流行，强调本港会加强监察，包括在机场和港口加强留意旅客的情况。台湾至少75艘渔船驶去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据台湾电视台报道，部分渔船已经到达钓鱼岛外海约20海里的水域。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的干扰，台湾海巡处派出舰艇随同渔船到钓鱼岛海域，强调会保护渔船的安全。在台北，总统府发言人说，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不是日本领土。台湾捍卫主权、维护渔权的决心和立场从未改变，但不会同大陆合作保钓。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仍然是僵持不下，日本外务省次官河上周夫已经抵达北京，上周会同中国副外长张志军会谈。日本外务省派河上周夫紧急访华，目的是向中方详细说明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具体过程和真实的目的，希望寻求中方理解。美股全线低收，德国企业景气指数连跌5个月，加上欧洲对银行业的联盟出现分歧。另外，重型设备生产商 Caterpillar 调低2015年盈利预测，都令到投资者忧虑环球经济仍然是呆滞，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58点，跌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60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56点，跌3点。欧洲股市三个的主要指数收市亦都是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的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商户。 毛巾架、厕纸架，厂价直销益巴打。Homes 高级浴具25674666。 百分百支持 DBC。支持 DBC 大班 Q 爷及所有主持继续发声，反对国民教育。罗小姐、陈小姐话 ：Support all of you。 我是麦润寿 ，DBC 有事 ，D 一百民声起义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洪小姐话 ：DBC 声音就是我们的心声，不容打压，撑大班，撑 DBC。 刘先生话：我爱听 DBC。因为听得明白，听到真话，听到发笑，仲会会心微笑。

哇！琴日真系天有不测风云，即系日头冇谂过夜晚落场咁大嘅雨，所以好多人都冇带遮。 中时分已经系喺市区有雨噶啦，系 局部地区圣诞琴晚落得咁大咧，即系天有不测风云啊！ 冇人 谂 过琴日落咁大， 咁犀利噶系啦。 长雷闪电咧呢样嘢系，其实如果大家有睇有留意天气报告咧，都冇预警嘅。 冇啊，冇预警系咪完全？ 好少有嘅，而家近年嚟天文台啲料都好准噶嘛。但系琴日天文台就。啊！跌眼镜噶啦， 啊咁啊，当然啊，天有不测风云啊嘛。今日讲下钱先咧，就唔好讲我哋台啲钱咧，讲下啲大家关心嘅钱 啦， 系啦。 DBC 就人有咩天有不测之风 云， 人有霎时祸福咁啊。 有冇福啊 ？DBC 就啊。 我哋直播室有阿福哥啊， 祸、 啊、 福就难，祸福就难料啊，邵妹妹。 呢个都。呢、這个都唔使讲噶啦， 讲啦， 即系而家你都知啦，啊，你而家本来东方咧就系黄楚标嘅官方报， 系， 而家又多一张梁粉报做埋佢嘅官方发言人啦，就系、是、呢个明报， 嗯， 啊，一份咁有公信力嘅报纸咧，竟然可以咧，我都唔明嘅，啊，今日另外一单新闻咧就李国宝有个表弟咁，梗系唔关李国宝事啦，就呃咗人哋1000万，我都有留意呢单新闻嘅，李国宝同我都几老友啊，以前啊。咁啊，我又识得佢啲好多亲戚㗎，佢都有好多穷亲戚㗎，其实。其实反而我识好多佢啲穷亲戚多过啲有钱亲戚。 家族太大可能真係。 家族太大。咁好似话呃咗个母女啲钱㗎。咁啊即係你知啦，李氏家族。但个名出嚟梗係。 呢啲叫做系。 吓得人 啦。新闻名人效应㗎啦。 咁佢个穷亲戚就呃咗1000万，好似而家就罪成好似系嘛。 罪成嘅罪成嘅。 罪成嘅。 罪成 嘅。不过李国宝就呃咗我即系呃咗我对佢嘅信任。呢样嘢呢就。 即可能用钱衡量啦， 冇公义嘅呢样嘢就。即系有钱佬呢，有钱亲有冇钱亲戚就呃穷人。 嗯， 有钱亲戚就呃老友 不可能，可能听众读者即系一直会即系有个question mark 就问喂，点解呢啲咁嘅即系吓大 Mas 一定都冇出嚟嘅咧？佢冇任何表态，亦都 唔需要噶， 完全冇。 佢马仔嘛， 佢费事斗你啦。 佢有个马仔叫做 阿白玉荣啊，你 白玉荣啊嘛，已经退休喺东亚，仲要帮人做马仔，我真系唔系好明白。一个人退咗休，唔休息，唔休住。即系仲要走去帮人咧为虎作将呢样嘢，我真系 不啲老家臣就有啲咁嘅， 系啊，要感恩嘅大班， 老家臣有啲咁嘢嘅。 喂，人哋捧两个仔上去踢走你，你已经知道系咩事啦。即系我都系唔明嘅，即系轻本佳人咧嗰句，做人系咪真系要为五斗米折腰啦？头发都白埋，腰都弯埋，仲去走去帮啲有钱人做家臣，咁又何必咧？系咪啊？仲要做一啲唔正义唔光彩嘅嘢，我都唔知点讲。嗱，嗰班穷人就好惨啦， 穷人好多嘢讲。 四蚊一盒饭，半粒钟卖晒，即系等于其实一啲都唔出奇。 嗯， 因为你轮米咧，你睇到老人家 一样噶轮， 轮一包米啊嘛， 五公斤噶系啊，好细包 就排队排到咧， 嗰啲早日去排队噶，即系遇难。 仲要咧落好天晒，落雨揼排长龙，即系攞包米手震震。仲要慢慢行翻屋企，抬住五公斤， 嗯， 即系林伯抬住五公斤仲 OK。你话对一啲老人家嚟讲咧，即系抬住五公斤，你亦都睇到喺街上边有人喺度执纸盒。 但有啲人讲法好凉薄 汽水券， 就话啲老人家咧系冇咩嘢做，佢哋中意排队嘅。然后有啲人都话哦，佢哋中唔系贪嗰啲米，嗰啲米因为系奇过福嘅咁样吓。 嗰啲贱人嚟噶，唔使讲噶，奇过福你就送上门啦。你搵人派上门啦，你就係要做势、即係你要话俾人听我做咗好事，即係话晒俾全世界人听我陈大文派緊米，你以为咁样叫积福，对唔住呀，即係等于同放生一样嘅呀，积唔到福㗎我俾你听。 不过有啲团呢真係好似大班讲，係真係送上门，係送饭上门，好低调呀， 係佢哋。有㗎。 当然唔做得多，佢就做几区咁做，我知道有啲地区譬如喺将军澳有啲係即係送饭上去，即係送上去。 有啲真係关心长者嘅女，真係做一啲嘅係好实际工作，譬如话佢哋係做咗个福袋，入面有好多啲咩奶粉呀、罐头呀，佢哋好好㗎。啲义工亦都帮啲老人家就话重呀，我帮你搵人呢係送到上去屋企，呢个非常之好，真係。 大快活卖 嗌四蚊雞咧，就唔係做咩好事嘅。呢啲只不過咧， 哦，建立啲企業形象啫， 高興 噱頭啫。 嗱、 啊， 以前因為 周年紀念啊嘛， 因為 嗰陣時最低工資去老細就最低工資委員會。 唔係，你有冇搞錯？ 大家樂 嘅，大家樂大快活唔同嘅，你冇搞錯。 大快活嚟 嘅，唉，冇搞錯，大家 親切關係。 你講 有咁係啦，創辦人都係 大快活 家族嚟嘅， 分家分家嘅， 大家族。 大快活好啲，大快活好啲，好啲。咁我哋唔會話 大家樂陳生就係。好似委员 会啊，退休啦，退休啦， 就话咁佢退休，你知唔知佢当嘢都系外父嘅？ 系， 呢就叫娶个有钱老婆啦。 哦， 阿林旭话你走宝啊你。 诶，人各啊有志真系， 人各有志， 人各有志。 唔好话， 而家讲翻就点解赖大家乐出嚟咧？大快活、大家乐其实系同一个家族嘅，咁都系姓罗嘅， 都姓罗， 都系维他奶家族嘅。咁啊，大快活嘅形象好好多。咁大家乐咧，当年咧因为30蚊嗰个最低工资咧，佢老细就走出嚟咧。啊，胡言乱语， 犯中钱啊！嗰时讲到佢， 犯中真。咁啊，今次最低工资委员会咧，又就每年要检讨一次嘛。嗱，咁啊，今次检讨咧，嗱，上次由呢个20蚊张呢个自由党嘅不知所谓呢个富贵党嘅张宇仁，我将来真系睇唔到呢个议会里边自由党点去企位。嗱，田北俊而家企到好前嘅，因为佢受过直选嘅洗礼。啊，咁但系佢又有个党，有个副主席，有个啊，佢只马头马呢、這个张宇仁咧，就企硬与民为敌嘅，咁你咪里外不是人，所以自由党嘅从来咯，都认为呢个党咧就畸形嘅，呢、這个怪胎嚟嘅。嗱、啊，你有个20蚊张喺度咧，你填不进，点样苦口婆心，点样话为民请命咧，都系白费嘅。嗱、啊，当年有20蚊去到28蚊。呢、这个张宇仁呢就大言不惭。 大班会唔会都系嗰个问题就系功能组别嘅问题囉，界别利益嘅问题囉、 啊。界别利益都要有个良心㗎、啊。你唔好话话俾我听，因为你做呢份工你又好似彭玉荣咁㗎啦。你就将个心摆喺屋企啊，即系你出街之前呢就 check in 咗自己嘅良心喺屋企。 收咗夹码入面。 又 check in 咗自己嘅良知喺屋企。啊！又 check in 咗个尊严喺屋企， 嗰啲唔带出街嗰啲， 嗰啲唔带出街嘅。啊，喂，20蚊去到30蚊嗰阵时，呢条友又危言耸听呢个咁嘅20蚊账，又话咧有几多间咁嘅中小企会执笠啊？系、啊，佢冇讲错噶，客观现实咧真系好多执笠啊！执笠系俾大业主赶走啊， 唔系因为工资问题， 唔系因为 租金 问 题 啊！啊，喂。其实借个最低工资咧，好多啲中小企咧，尤其是张宇仁代表嘅界别咧，全部系加晒价噶。你要饮茶好，食饭好，仲有除咗加价之外，仲要减料啊！喂，将货就价咧， 差少少 就将货就价咧，就话你唔加价就减料，咁咪叫将货就价啦。但系香港嗰啲饮食业咧。因为最低工资有个借口同埋租金啊、通胀啊、食物食材贵啦，就第一全部加价啦，呢、这个唔使讲啦，大家有饮茶啲人都知噶啦，减料大家都知噶啦。嗱，你去开食嘢咧，本来你叫碟排骨咧，啊，我最近去饮茶啊，不过唔好讲边间啦，叫碟排骨啊，全部系肥猪肉嚟嘅，反正系咁挑，挑唔到嚿瘦肉出嚟，骨同肥猪肉，咁跟住叫换个碟啦。换咗条翻嚟都系咁，我都唔好意思再出声。仲有啊，唔单止系俾肥猪肉你食，佢仲有少咗件数。嗱，有啲餐厅咧，本来4粒虾饺咧，变到3粒。嗱，我讲紧嗰啲仲系大酒店嗰啲，啊，我唔系讲紧平嗰啲，吓，即系你明唔明啊？佢哋乘机加价之后咧，亦都唔系货真价实嘅。好啦，咁你20蚊变30蚊冇事，冇人执粒。生意仲好咗，价钱收高咗，只不过你俾地产商去甩水，又唔关地产商事嘅呢、這个呢、這个，即系嗰啲铺王啊，即系揸住间铺啊发达。我成日喺度谂，点解我当年嗱，因为讲紧新沙士来临啦，我同林旭华沙士期间全身投入去矿沙，但我又带林旭华去睇楼嘅，我拱啲友去买楼嘅，大佬，我带红磡。哇！全海景鲤鱼门对住400万定700万。 嗰时啊，林旭华可以扫几间噶吓， 千八尺。 大佬个冇首期啊！ 我叫佢买，我仲戴住口罩，但系睇楼。 我自己唔識買嘅。嗱，如果嗰陣時咧，你話 你教我啊嘛，喺最貴嗰度買個最平單位啊嘛。 我自己唔識買嘅。如果我嗰陣時唔係掛住搞沙士咧。啊！將啲錢咧，就喺銅鑼灣買間鋪咧。而家一個月收五六百萬租， 嗰時好多人 嗰 時發大嗰時， 喂唔使做啊！你知唔知有間鋪原來收幾百萬租一個月噶，就唔使今日仲要俾黃楚標走出嚟。 年年加可以仲可以係啊！ 同明報講，佢話我做台長人工奇高啊， 係咩？ 奇高 啊！仲要咧嗱，仲好笑啊！講到李慧玲事件 啊， 嗱，《蘋果日報》上個禮拜登咗出嚟嘅啊，就佢就係主要話中聯辦唔接受李慧玲入嚟 DBC 做嘢。 嗯 跟住走去同报纸讲，话李慧玲系天价，跟住话咧我乱噏要告我诽谤，喂呢咩人嚟嘅啲？佢告我诽谤、啊，大佬我有真凭实据告我诽谤，因为我告佢诽谤啊！而家我准备，喂呢咩人嚟嘅嗱？讲翻啲穷人， 翻台先啦。 你二十蚊加到30蚊，一啲影响都冇。而家讲两蚊鸡。 啊！ 喺度拗紧两蚊鸡， 廿八加三十系咯， 系咯，加到廿八唔系加到三十， 三十就劳工界收货啦，三十收货。 三十嘅收货，而家话一个话三十一，一个话廿九，其实咧就三十蚊大家都收货。嗱、okay ，我唔收噶， 系， 我认为应该去到35蚊嘅。 系， 你问我 啦，但系我觉得就算去到31蚊啊，嗰两蚊系咪真系令到中小企真系冇法子营运落？ 唔系，而家讲紧一蚊鸡，又系两蚊鸡，廿八变三十咪两蚊鸡咯。而家话廿九变一蚊，咪有一蚊鸡咯。即系你讲紧香港 一蚊两蚊嘅事， 咁佢当然讲喂大班你喺度乱噏啦，一蚊鸡系一个钟啊，咁一个月啊做啊，几多钟啊？十个钟一日四廿五廿个钟，啲劳工一般都六廿个钟一个礼拜噶啦， 起码噶啦， 五六十个钟一个礼拜啊， 多二三百蚊一个月咯，二百零三百蚊一个月， 六廿蚊，六廿蚊四六廿四， 系咯， 讲紧三嚿水。喂，如果你连啲工人。三百 嗰啲老板食餐晏都三嚿水啦， 唔系咧讲中小企嗰啲人，譬如讲紧快餐店，或者嗰啲 茶餐厅嗰啲啦， 揸完仔打生意茶餐厅，喂而家茶餐厅排长龙啊，大佬有啲仲要话搞上市， 好巴闭啊， 搞收购， 系 仲要咧不务正业拍埋片，我 好多茶餐厅系 输咗啦嗰度片， 我知道啲人就抵死嘅。啲人咧就叫 讲，人哋支持创意产业，真系 啊！你今日有冇睇新闻啊？另外有个你嗰啲老友记嗰啲制片家监啲女明星去招呼啲大内地大款啊！啊！ 法庭话咗剔除嗰样嘢，唔好讲啦，真系。 剔除唔系话冇，剔除只不过系同本案无关，事实嚟嘅。你又知，我又知，我同你我都系半个圈嘅人啦。你系全个圈嘅人啦。喂，呢啲嘢系 演艺界啊，演艺界啊，林德华， 你咁听下啲嗰啲八婆新嗰啲咩娱乐新闻睇得多啦，冇得唔应嘅。你明明一个问题就系两蚊计，你加两蚊同一蚊。你拗乜嘢啫？做人要有啲良心啊！你谂下，你交通费几贵？你谂下四蚊鸡饭盒抢晒， 唔紧要嘅。 你知唔知而家食一碟饭几钱？ 你老友习主席实摆得平噶系嘛？ 喂，你知唔知食一餐饭几钱？啲穷人啊，咪讲你啊，你一餐饭就够啲人一个月人工 啦。我食我都好悭啊，我都系啲快餐店。 你知唔知廿几30蚊一个饭盒嘅？ 系，我梗系知啦，做咩唔知啊？ 喂，曾几何时10零蚊啊？10蚊个饭盒都有。 我喺中环食一个牛肉饭都30几蚊啦， 同埋啲系即系 碗仔一碗仔嘅咋。 不如讲翻，譬如 知唔知？所以而家我哋好多同事咧系带饭翻工。 好啊，好 数码讲食饭贵啲 啦，折堕啦，唔使讲嘅，仲要因为克扣人工啦，即系一般人。 讲得好惨， 更加冇钱，更加冇钱买饭盒食啦。啊啱啊，你30几蚊个饭盒，你就。其实你买一个饭盒就等于一个工人去一个钟头 一个时薪啦，系啦系啦。 我睇唔到，我睇唔到点解啲业界所谓嗰啲雇主、商界仲要反对嗰一蚊鸡？我真系睇唔到。 不过可能真系谈判桌上嘅基本嘅策略啦，会唔会啦？ 错，呢啲系策略。嗱，呢等于咧，我哋而家 DBC 我俾嗰几个大富佬啊， 开价俾佢， 系唔系佢哋恰我哋一样嗱？李国宝、李国章、王子恩加黄彩票加埋过千亿身价，啊， 就系唔益你系嘛？ 唔系啊，我要话俾你听，有钱都大晒， 啊， 我玩死你！我情愿我投资咗嗰8000万，我情愿思路 系， 我都唔肯你侵股，又唔肯你招新股，又唔肯俾你摆钱入嚟。我情愿咧，大家要夹多5000万，佢哋嗰边2000几，我哋呢边2000松啲。 间公司就可以上正轨，可以收支平衡啦。我哋嗰个估计亦都证明系嘅，我哋有咁多听众嘅支持，我情愿执咗佢，执咗之后咧就欠债咧就几千万。啊，有人竟然可以话有限公司嚟噶，执咗使乜俾人咪拍一劈劈走人，最多咪俾伙计人工。 嗯， 啊，喂，可以咁样做嘢，反正有钱佬就系咁啊。嗱，佢就要话俾你听啲雇主，你啲工人贪得无厌。 嗯， 你话几多我俾几多，我仲使做老细嘅。啊，所以而家我哋 DBC 即系又系拉埋一齐讲啦。嗱，我哋就好简单，我同夏佳你，何 国辉， 何国辉。唔好讲啦，你话我哋经营不善，你喺度乱噏，你喺度诽谤我哋，你喺度诋毁我哋，你害到我哋鸡毛鸭血唔紧要，你仲要伤害我哋嘅名誉。嗱，呢个系我哋嗰个公信力同名誉嚟噶嘛？你话我哋经营无道，你话我哋大花筒，你话我哋经营不善，好简单啦，我哋半价，我哋股份，我折让一半，我卖俾你，你去做啊，你搵人做， 你搵人做，另觅呢个人才啊， 一系。既然讲到一个仙都唔值噶啦，你卖俾我咯，最好呢个互相噶啦、嗯，所以有啲报纸 都系五折系嘛， 咁啊梗系啦，咁我、哦、喂、哦、喂我一杯嗱，而家好简单啦，我揸一杯，我话卖俾佢， 嗯， 啊佢又想要我一杯， 系 本来十蚊够五蚊卖俾你，你唔买你卖俾我咯，我同你有一半噶嘛， 所以保住个杯， 我同你有一半噶嘛，咁你成日话层楼唔值钱啊嘛、嗯，又有白蚁，又呢样又嗰样啊，隔篱有一楼风、嗯、啊，嗰层楼本来话食。四百万咁， 系咯，又漏又渗水系嘛？ 琴晚落红雨啊，而家成间屋都系水啦。咁我成日话层楼唔值钱啊，咁我好简单啦。你话唔值钱，我二百万卖俾你啦。 啊， 嗱，你唔买我买你噶啦、嗯，就咁简单。你呢个好公道。 我唔要啊，我打烂佢啊。 我系啊， 我要打烂佢啊。 呢度有嘢咁 啊。系啊， 啊呢度有人我唔要，我打烂佢。 杯咁衰啫，我屋企大把咪杯，打烂佢啦。你咁嘅茶杯， 我就唔益你 吓、啊。你咁嘅茶杯见到就睇人真会打烂佢咯，就咁样啊。 唉、哎，咁所以你话加人工嗰度咧冇得倾噶啦。我认为33蚊咧就系我都唔收货、 嗯， 但我叫到33蚊我都可以妥协。但系一讲到啲员工，即系劳方咧，其实咧呢班劳方代表咧， 即系冇议价能力啲先系佢哋， 完全都系、啊、我话俾香港啲工会好软弱无能嘅， 系 啲、啊、工人代表全部呃人嘅。你谂下，而家好简单，30蚊收货噶啦， 嗯， 但系而家仲喺度拗紧29蚊嗰啲咁嘅嗰啲咁嘅老板， 嗯， 喂，呢啲直情系无良嗰啲。嗱，我哋一阵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呢啲有钱佬喺香港点样无良法啊？ 系咯，大家可以讲下，譬如系真系你，如果你系打工仔，你期望 仲有呢、這 個、下一个回合吓，呢、這个回合系会系调整到咩地步咧？咁样啊， 仲有呢个沙士嚟紧咧，呢、這个叫新沙士啊，唔知噶， 系啊，唔知要小心啊，真系。 仲有啊，当年因为沙士事件引咎辞职嘅高永文咧，而、嗯、家就系香港最高嘅卫生福利局政策嘅揸 fit 人。嗱、嗯嗯，我信佢唔过噶。 大班一样嘢好奇怪，真系噶， 我真系信佢唔过噶。 上一次沙士咧，一个原因就系咧，系有啲医生咧系冇洗手啊。嗱，而家最近佢哋都有啲调查就系，仍然有啲医生系唔洗手嘅，真系好奇怪嘅，真系。 唔系啊，唔好赖医生啦，即系个问题就系医管局个问题就话，你而家要政府要检视，你有几多应变能力，你有冇口罩，你有冇防护衣物，你足唔足够存货。啊，仲有好多呢啲咁嘅应变嘅措施。 咪整体公众卫生环境都差 嘅，政府咧就无能嘅，大家都知噶啦。嗱、嗯，我又唔明啊，林郑月娥走上北京做乜嘢？佢将一啲香港嘅事务带去见港澳办。 佢主题系讲打水货啫。 喂，水货关祖国咩事？ 使乜揾到港澳？ 法庭判咗案啦。 我有質疑㗎林英華。香港人啊好多人走去帶水貨㗎走去日本啊走去歐洲啊。如果你香港可以拉人㗎呢你喺日本都會被人拉㗎。你喺巴黎都會被人拉㗎。 唔係佢而家拉嗰啲係話佢哋違反嘅居留嘅情況。 林英華你去巴黎遊浮啫你冇居留權㗎嘛你真係買10個手袋返嚟炒一樣可以拉你㗎。佢話你香港人咁樣對付水貨 點 解唔可以對付你 我買嚟自用㗎嘛。 佢而家就係用呢條例呀話你呢大陸呢隻水客你嚟香港遊浮㗎嘛。 你真係賣水貨賺錢呢、啊、我就拉你咁坐監啊，坐兩個月。 佢而家係話佢哋係一句承認啦，二呢就話 喂係如果我真係一個千萬多次水貨客嚟嘅、啊、我成日去、啊、我去美國買一百部 iPhone 返嚟、啊 嗯、 我係咪水貨客你咪肯定係啦，咁、 嗯、 可以拉我啦已經。 嗱、嗯， 啲、啊、人日日走美國排隊、嗯、澳洲排隊、啊、澳洲啲貨今日到啦、啊啊、iPhone 5俾你睇下、啊、 我琴晚睇咗啦， 水貨啊，呢個叫水貨啊，呢個叫做 我琴晚見到白色嘅，唔知幾靚。 呢個喺嗰度咯，啊，呢個咪白色咯，啊， 啊， 咁可以拉我哋啲水貨咁樣。 啊，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八点，支持 DBC 还声于民，而家去惠康或计之岛买两盒最劲流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1 0 0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在中东发现两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医管局今日起加强监察怀疑个案，包括加强监测和情报患有肺炎并在病发前七日曾经前往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病人。一名60岁沙特阿拉伯男子感染后死亡，另一名曾经到过沙特的49岁卡塔尔男子受感染后危殆，出现严重呼吸道疾病，包括肺炎和肾衰竭。世卫说正调查两宗个案的病毒源头，未知是否好像03年沙士疫情一样快速蔓延，但暂时无需发出旅游警示。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曾浩辉相信新病毒并非沙士，两人的密切接触者未有受感染的迹象，暂时未见大规模流行，强调本港会加强监察，包括在机场和港口加强留意旅客的情况。台湾70几艘渔船陆续是抵达钓鱼岛水域，部分渔船去到钓鱼岛外海约20海里的时候，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干扰，包括拦截和驱赶。台湾海巡处派出至少10艘舰艇随同渔船到钓鱼岛海域，强调会保护渔船的安全。今次保钓行动以宜兰渔民为主，是历来民间最大的保钓行动。根据原本的计划，以5艘为一组，顺时针方向围绕钓鱼岛航行，期间会设法突破日本巡逻艇的防线，希望可以进逼到钓鱼岛12海里海域。日本传媒报道，日中经济协会原定今日派往北京的访华团行程押后，中国大使馆说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难以举行。日中经济协会将会继续和中方沟通，希望今年内派出访华团恢复经济交流。报道又指，中国政府邀请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15名政界及商界人士访华，包括了7个中日友好团体的会长，中方会在星期四下午安排他们和中国高层官员举行细规模的会谈。中方日前宣布取消原定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纪念仪式。中日两国在钓鱼岛的问题仍然是僵持不下，日本外务省次官何尚周夫已经抵达北京，上午会和中国副外长张志军会谈。日本外务省派何尚周夫紧急访华，目的是向中方详细说明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具体过程和真实的目的，希望寻求中方理解。美股全线低收，德国企业景气指数连跌5个月，加上欧洲对银行业联盟出现分歧。另外，重型的设备生产商 Caterpillar 调低2015年的盈利预测，都令到投资者忧虑环球经济仍然是呆滞，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558点，跌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60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56点，跌3点。欧洲股市3个主要指数收市亦都是下跌。

点解唔试下调解呢？ 有咩好啊？ 由不偏不倚嘅调解员协助双方解决商业、家事、社区同大厦管理等问题，过程保密，悭钱悭时间，仲好大机会达至双赢噶。 系噃，调解唔到先打官司啦。 解决争议，调解为先。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57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我觉得呢、这个呢政府呢全班都是骗子来的，日日呢都在讲大话呃市民，我觉得我们做市民好惨咯，又要出粮俾佢，高薪厚禄。嗱，讲真，我哋俾钱去嘅，又要中央任命问责嘅、又要阿爷中唔中意，钱就我哋付，钞票就我哋俾，仲要俾咁高人工，金有不金啊！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57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啊，黃主任知道我們面對一些困難，發展經濟、推動民生方面成熟一項推一項的。 這個是我們一個新市鎮發展計劃，希望大家不要將這件事政治化。 我們現在要開發的呢，差不多十年前已經開始是計劃做開拓的。 這個的病毒都未見到一個大規模流行的情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0， 世界卫生组织即系 WHO 啦，就发出全球警报，证实发现致命嘅新冠状病毒。嗱，咩叫新冠状病毒咧？嗱，呢一种病毒咧就类似沙士嘅。新呼吸系统冠状病毒啊，同类嘅啊，咁啊已经导致沙地阿拉伯同埋英国咧嘅患者咧啊，一个咧就过身，一个就危殆。于是乎咧 ，WHO 啦，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呼吁全球提高警觉。嗱，一个曾经去过沙地阿拉伯嘅卡塔尔嘅啊。男人呢近日证实感染了这个新沙士，目前呢就留在英国留医，情况危殆。历史就重演了、2003年2002年呢、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记忆犹新的话呢，11月呢人呢就开始暴躁在广州那里。跟住呢、就所有东西呢今次又出回来了。所有嗰啲咩防护中心啊、卫生局啊、医管局啊、世界卫生组织啊，乜乜物物咧，就叫大家唔使担心。 系咯，黎必话俾我听， 就未曾去到人传人， 我哋冇乜人去中东噶，唔使惊噶咁。 就未去到人传人，唔使惊。嗱，又系嗰班人，咩人咧？又系高永文，又系曾豪辉呢班人。嗱。个问题就喺度咧，我哋嗰阵时咧，2002年，如果大家都记得嘅话咧，11月咧嗰阵时咧，我同阿林毓华咧喺商台风波里茶杯咧，不停喺度讲呢样嘢，要 因为内地啲人啲油咧咩板蓝根、板蓝根啊嗰啲啊， 要大家小心，要政府咧就做一啲防御嘅措施，政府不停出嚟咧就话呢个咩咧，话冇社区爆发嘅危险，完全唔需要担心。第一次同阿李国章嗌交咧，嗰阵时咧，嗱点解咧？嗱有因啊，必有果啊，所以有前因后果。嗱，当年咧，我哋就叫啲学校停学。 嗯， 李国章就坚持唔肯，因为咁咧，我第一次同佢交恶嘅。 嗯， 咁而家佢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呢、這个唔使讲啦。嗱，但系问题咧就系话，我哋市民咧真系要小心啦。而家开始咧，嗱，我哋仲唔知道可以喺度讲几耐啦吓。如果可以日日喺度讲咁啊，梗唔紧要啦。嗱，我哋嗰阵时做风波喺茶杯，仲印咗啲清洁嘅小册子喺学校派， 系 啊，派晒俾所有中学生。 当时咧，你 谂翻转头做咗好多嘢噶。我哋印咗100万份嗰啲， 系， 总之冇100万份，都50万份嗰啲咧。啊，唔知我哋 operator 妹妹嗰阵时读中学有冇收到啊？但系一张卡仔可以对接嘅。就唔知有十几项咧，教你点样保持卫生嘅。 嗱，要洗手啦。 卫生好重要吓，系。 嗱，当年咧，大家去抢购嗰啲火嗰啲酒精啊， 啊，洗手嗰啲系嘛？ 洗手嗰啲，连啲樽都卖到冇晒噶。嗱，我而家唔系叫大家抢购， 唔系，千祈 唔系，但系你要准备， 系。 真系要揾下屋企有冇啲酒精液、 不过好，我仍然见到咧，系由当年到而家好多商场啊， 我哋而家呢度门 口都 有， 同埋都有啲人咧喺个手袋度咧，系女士都有呢啲咁样嘅。 唔系，迟啲可能冇得卖嘅，又去抢噶啦。 吓， 嗱，而家趁而家未有人抢之前咧，而家又开始提高警觉，攞翻沙士嗰阵时嗰个记忆出嚟。嗱，呢啲咁嘅酒精液啊，呢啲咁嘅抹手指啊。啊！呢啲樽啊，嗱，甚至乎口罩啊， 要准备 嘅，要准备嘅，唔系讲笑啦。我而家唔系话叫你去抢购，趁而家未有人抢购前咧，嗱，呢啲卫生嘅嘢咧，几时都要有。呢咁系一啲卫生嘅设备嚟嘅。啊， 所以而家好多人都去探病，去到医院都系噶，都好守规矩，都戴翻呢个口罩咁样系。 我又唔明佢哋讲起口罩咧。啊！唔好笑嗰啲老人家啊，即系阿郑裕彤啦，即系呢个地产霸权四大集团之一嘅首脑啦吓，入咗医院， 而家入咗 ICU 嚟噶，系 咁啊！郑家纯入去探完病之后，阿纯哥系人都认得噶，尤其是阿梁振英选完特首之后，佢第一个跳船，冲上台啊，撑阿梁振英，喂，系人都认得阿纯哥噶啦。喂，郑家纯，咁你做咩要戴住口罩出嚟见记者啫？我觉得有咩所谓？咁啊，除咗口罩喺医院行出嚟， 系 同埋仲有你入咗医院啲口罩，你记住，点解我讲呢样嘢？ 出医院要掉 嘅，唔系夜院呢样嘢。你入医院嘅时候，你入去探病嘅时候，你戴住口罩，你应该喺离开医院大门之前将个口罩咧， 系佢有个收集， 应该收抌咗佢嘅，你冇嚟带上车嘅，带翻屋企嘅。嗱，仲有咧，大家要记住嗰啲1:99嗰啲，啊，嗰啲咁嘅漂白水啊，1:99，而家又要开始攞翻出嚟噶啦。嗱，而家记忆咧，而家我只系希望大家攞翻啲记忆出嚟。2003年， 仲有当年咧，我哋成日喝住政府嘅，佢就话系啊，我哋同内地有联系啊，唉，我哋有传真啊，我哋有电话，就系唔识得买张车票上去嘅，真系，唉，真系激死啊！你真系 唔系啊？而家你最弊咧，嗰个统领咧。呢个叫高永文咧，高永文大家都知道，当年系因为沙士要引咎辞职嘅。咁今日嘅高永文同当日嘅高永文系冇分别啦，高永文嚟嘅。嗱，我真系好担心，我担心因为佢啊，而家领导紧我哋呢个啊医务卫生局啊，喂，佢有冇乜能力？嗱，呢样嘢我担心嘅。 咁使唔使去联合国啊？呢个吓？世卫揾翻阿陈冯古珍翻嚟啊！ 嗰个仲大镬，喂！而家又见到 全世界都以为佢立大功噶喎， 而家又见到曾浩辉，梗唔系啦！共产党我哋伟大祖国强国， 啊捧佢上去啫， 捧佢上去啫，够票啊！特别组啱唔啱啊？喂，小心啊！真系大佬，唔系开玩笑啊！即系呢啲嘢咧，条命紧要啊！啊，即系样样嘢都唔紧要， 健康最紧要， 健康最紧要。尤其是谂下沙士嗰阵时，仲有而家好多人有后遗症噶，嗰啲骨枯症啊，到而家仲系啊， 有嗰啲药系 未曾完全康复噶。嗱，所以而家最紧一样嘢，我唔系话会有新嘅沙士，啊，会走嚟香港，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卫生。嗱，卫生就好重要嘅。啊，当年咧，啊，我哋风玻璃茶杯嗰阵时咧，一人一口罩运动咧。就做咗好多嘢嘅， 有维他命 C 啊， 维他命 C 派俾啲中学生啦，系你讲起维他命 C 咧，大家又要买维他命 C 啦，啊唔系讲少，日日要食粒维他命 C， 啊跟住有口罩喺屋企，跟住要有嗰啲 alcohol pack， 即系嗰啲酒精嘅 洗手， 酒精嘅嗰啲纸巾啊，啊同埋洗手液，嗰啲酒精洗手液，又要有漂白水。喂，呢嘢全部要做㗎啦，唔好到时呢就可以盲目咁就去抢啊，抢就冇㗎。你记得当年抢口罩一罩难求啊，啊唔係开玩笑啊。 我啊连厂都做唔切係咪， 我哋走去订啊都冇人接货啊，冇人接单啊，唔係冇人接货啊。啊嗰啲叫 H5N1 病毒啊，当年就係咪係咪 H5N1 啊，唔係嗰个口罩叫咩，我唔记得咗。N5 型咩 ？HN5 型， 唔系有个编号 嘅 ，HN1 啊， 咁嗰 个系 H 嘅 ，HN1、HN5 嘅，嗱有编号有嘢嘅， 大家记住啊，如果啊呢啲咁嘅嘢话嚟就嚟㗎啦，而家全世界啊即係地球村啊，你话而家中东喺英国，喂好容易你 我哋唔去咁人哋会嚟，同埋啲商家呢係飞嚟飞去㗎嘛，真係係嘛。 仲有人去大陆㗎嘛。 係 佢喺大陆，跟住最近喺大陆传落嚟我哋呢度嘛。喂而家四千嗱，我唔係讲少，我越讲我越驚。你当年冇自由行㗎。喂，而家每年几千万自由行的人嚟香港，再加上我哋香港人上大陆的人次，都讲紧一二千万。 嗯， 啊，喂，呢样嘢咧，今次如果嚟咗香港咧，就唔掂噶啦。 嗯， 喂，嗰样嘢再加上我哋对呢个政府完全系冇信心嘅。你睇到佢嘅能力范畴啊，你睇到搞水货。呢、这个吹水我要上去搵呢个港澳版。 是 啊，又要同港澳版信，香港好难管。喂，你而家咁嘅林郑月娥一你就上去督你老细背脊。即係话俾港澳版听，话俾中央听，梁振英唔掂。 嗯。 啊冇压唔到个墙。第二，喂，真係民生无小事。 嗯。 啲水货客啲嘢关大陆咩事啊？咁你咪执法咯，你想办法解决佢咯，啊！即系我真系睇唔到个吹水，我上大陆除咗去见阿爷啊，讨好阿爷擦鞋之外，去督佢老细背脊之外，我睇唔到做咗啲乜嘢。 头先讲起个法庭嘅判决，好似你有啲唔信 嘅。我有啲意见嘅，唔系啦，即系我香港最紧讲法治，我哋千祈唔好用咗法律系一种工具。嗱，好简单嘅水货，而家大家知，你而家走去呢个咩一嗰啲咩嗰个信和啊，系嘛？去旺角，你去188嗰啲或者你啲水货铺， 系 喂，全部都有 iPhone 卖。阿辉哥，你系咪水货嚟噶？唔系，佢哋咁叻，佢点解你买到啊？ 有啲人好彩咧，就系真系登入去嗰个登记。 阿辉哥，你咪登记噶？ 到噶吓吓， 真我唔系好信你，辉哥。嗱，而家水货， 我寻晚个朋友就话，佢话真系嘅，唔觉意登记咁嚟做，通知我得咗咁。但系啲人话咧，喂，试过好多次登记。 你睇到嗱，啲人我哋啲水货客 啊， 喂，你走去美国，走去澳洲，走去全世界排队买。 旺角最巴咪先达咯，好多呢啲 先达系唔系信和？我讲错，信先达。喂，如果你香港可以咁样拉水货客，话你嚟又浮，你唔系买货翻去你乡下赚钱嘅。嗱，呢啲水货客咧可以随时，如果佢又用翻香港嘅做法咧，将个法律变咗一种工具嘅时候咧，喂，佢可以拉你喺英国、喺美国、喺澳洲拉你坐监都得嘅，你违反咗入境条例，你入嚟系睇袋鼠噶啦，你嚟澳洲，你睇歌剧院嘅啫，你嚟美国系去迪士尼嘅，你做乜仲喺排队啊？仲有你咪买一个，你买咗百几个，你带翻香港做咩啊？咁你 紧要搵朋友唔得啊？ 喂， 纪念品嘛， 而家同一道理咯，你唔系香港水货客都系，而家我翻去送俾啲乡下佬得唔得咧？ 但我咗度好奇怪啦，喺我哋普通法嚟讲，就我哋系唔需要咧，系提供一啲嘅系或者唔需要承嗰啲系对自己不利噶嘛。咁嗰个其中一个案例咧，我睇到报纸就话咧，佢系喺嗰个水货嘅集散地方咧就徘徊，咁然后佢承认话打算去买啲日用品。咁听嚟佢可能未买嘅，咁就因为佢承认，咁就拉佢。我觉得 我系嗱，我一样话一样，大家对于水货客咧，尤其是喺上水咧，就心痛恶绝噶啦。但我哋唔可以用个法律， 唔系嗰个法治， 你行政手段可以去，你可以用行政手段你可以做好多嘢，但系你唔可以咁样样即系判人坐监，我真系唔明白。你明唔明啊？除非一样嘢，嗱，你可以咁样判佢坐监，佢嚟到香港系有人俾钱请佢带货嘅，嗱，咁你就可能入去罪。但系如果我纯粹一个水货客嘅，我等于你香港人走去法国买手袋，走去买好多嘢买噶啦 ，iPhone 啊，好多嘢，喂，好多人走去日本买时装，喂，呢啲系。合法嘅， 合法。 但系你咁样样而判呢啲人坐监咧，我就觉得系值有地有值得质疑嘅地方。嗱，有听众提醒我哋啊，嗰啲 N 九啊 ，N 九啊，系啊， 我记咗 H 系 N 啊 ，N 系 N 九啊， 我自己都有， 所以买六合彩我哋唔中嘅。 即系成日挂住 H 五 N 一就 H 五啊，一个字中一个字，N 九啊五你中个一个字，边有钱收？所以有咩办法？我哋啲六合彩冇钱收啊，中嚟中去就一个字。唔系你真系担心噶，你而家咧，我哋要想办法咧，就系话只可以。啊！我哋喺我哋左日和尚敲日钟啦，喺呢个节目度，喺呢个 DBC 度咧，我谂啊，就阿辉哥啊，你都要做一啲咧声带嘅。我哋嗰啲做一啲声带宣传呢个卫生，我要抄翻以前咧沙士嗰阵时咧嗰啲卫生措施啦，主要都系几样嘢咧，洗手啦，翻屋企用 H5N1 啊，清理嗰啲鞋底啊。啊！即系摆张地毡喺门口啊！啊，浸咗啲 H 啲唔系 H 全日成讲99:1:99。嗱，辉哥啊，叫佢同事制造翻啲清洁手质出嚟啊！即系要买呢、這个买屋企有储备啦，有口罩啦，口罩就 N95啦。啊，要有呢、這个啊。 有呢、這个 啊，酒精洗手液啦、啊，出街又 有 酒精啦， 有 危机 意识先得，真系要吓、 啊 嗯， 即系又要做翻呢个1:99通啲坑渠啦。嗱、 嗯， 好多呢啲嘢要开始做噶啦，唔系咧嗱，我哋讲嗰阵时候，我而家唔系同你讲少啊，而家只系历史重演啊！我哋喺我同林毓华喺2002年嘅时候，11月到啦，不停喺度讲。沙士沙士沙士沙士，喂！嗰时我哋嘅监制阿卢浩荣喺咪度，卢浩荣喺度录紧嘢， 喺度。 唔系我话而家唔喺门口啊，佢喺直播室录，佢喺录音室录紧嘢，录紧声带。嗱、嗯， 最初冇沙士呢个名字， 佢直走嚟话我哋啊。喂，林毓华大班，你再讲落去就赶客噶啦，冇人听，我话冇人听都要讲。咁啊，终于讲到2004年，不停同啲卫生局啲官员嗌交，同特区政府反面，就系、是、为咗一样嘢，佢哋话唔会喺社区爆发。终于唔喺社区爆发啦，淘大花园大家记得啦，嗰沙士酒店大家记得啦，窝打老道， 窝打老道吓，而家改名嚟噶。 喂，而家我又开始讲啦、我希望今次唔好哇口啊。啊，即系我只系提醒大家咧。啊、真系要小心注意个人卫生。如果唔系咧，你而家开始养成个习惯，因为可能经过2004年之后，大家已经有一个习惯。可能最近系咪松懈咗咧？啊，又点存喺屋企有冇存货咧？啊，有冇口罩啊？有冇呢啲嘢？我不厌其烦再提醒大家嘅。啊，唔系开玩笑，因为 DBC 咧分分钟咧做埋呢两日咧就啊停播噶啦，我哋啲节目。咁如果啲节目停播咧，我哋就冇咗嗰个 平台，系、 啊去提醒大家嘅啦。其他电台、其他节目主持人唔系话乜嘢，佢哋因为好关心收听率嘅，啊，佢哋就唔会讲呢啲嘢嘅，呢啲系赶客嘅。而家可能讲下咧，我哋有啲客都转咗台都唔出奇，但冇办法，赶客就赶客噶啦，垂死挣扎，吓、即系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咁你有机会念经继续念落去咯， 系，唔系需要提醒大家嘅，系喂，大班，你头先讲水货嗰个言论咧，好似你睇咗《中国日报》英文版咁啦。今日我睇到呢个文媒 我冇睇啊，我啲 common sense。 嗱，佢话咧，佢话实际上咧，现在内地嘅消费者唔单止到香港购物，世界各地哪里不是成群结队嘅中国内地游客，大包细包咁样买东西。因此，除非中国经济崩溃，民众嘅消费能力咧极大地下降，否则。水货客问题是无论如何咧， 我都 堵不住的。 我都唔需要睇呢啲嘢啦，好简单，我提醒我一样嘢啦，好简单，你净系讲 iPhone 啦 ，iPad 啦 ，iMac 啦，你人唔系去，你香港人唔系出去买水货咩？啊，你香港人冇去大陆入货咩？嗱，仲有一样嘢，如果你拉得呢啲穷人喺上水，唔该你去广东道拉人。嗱，我都好讨厌广东道噶。啊！每一个人行嘅咧，个有人话俾我，我好耐冇去广东道啦，我好少过九龙噶。佢话你行广东道咧，分分钟俾车碌碌过噶，好多次啊！佢嗰啲行李夹啲车碌，你唔使惊 吓我一次。因为咧 DNG 事件嗱，嗰啲简体字、啊， 你讲嘢我好唔中意的士大哥噶，真系点解要喺右手边落车咧？点解要阻住啲行车线？我真系唔明噶，真系噶。你每一次如果泊车上个海运大，你又激气啊！ 嗱， 你 个问你个问题就系话，咁你广东道全部水货客嚟噶。哦，喺名牌店门口排队嗰啲水货客，你又唔拉？ 系 人哋嗰啲 啊， 系咯，买日用品啊， 买日用品嗰啲、啊、买奶粉嗰啲个水货客你又拉，如果系咁你拉晒广东道嗰啲先啦，帮我。 啊， 大佬你睇下入边有啲人买 LV 嘅， 嗯， 买一个冇所谓，买廿个你拉佢做乜嘢？ 嗯， 违反入境条例，你买咁多钻石表做咩？ 嗯， 你买咁多手袋做咩啊？啊，你系咪翻去赚钱啊？拉佢做咩啊？ 喂，大班。你嘅開始咁樣講咗咧，唔怪之咧，就即係咧啲愛國陣營啊，同埋嗰啲評論人員咧，愛國報章評論人員就話：，你啲咁嘅反對派就想搞冧香港。 我唔係啊，我講緊係公道啊，即係我而家話你唔好淨係拉窮人， 係係， 唔好淨係打烏蠅，仲有嗰啲做水貨嗰啲， 嗯， 如果你真係拉得人嘅，點解唔拉嗰啲係頭嘅？ 嗯， 你拉啲咁嘅啲農村啲婦女，即係嗰啲咁嘅黑工， 嗯、 即係嗰啲民工啊， 嗯、 喂，每日揾一嚿水咋？而家坐两个月监啊！我系戥佢哋唔抵噶，即系要拉咧就拉有钱佬。我成日都咁讲。 同埋点解冇呢个系偷 呃拐骗啲有钱佬咧 ？DBC 系最多噶啦，话俾你听。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最低工资委员会今日继续开会，商讨新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消息话，寻日嘅会议，劳资双方仍然存在好大嘅分歧。劳方委员要求最低工资要至少上调到30元以上，但商界坚持只可以加少少，不能够多过30元。委员会今日会继续开会讨论，消息话好大可能会作出最后决定。委员会最迟要在10月底向政府提交报告，如果未达成共识，就要撰写两份报告，提出不同最低工资水平的建议。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在中东发现两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医管局今日开始加强监察怀疑个案，包括是加强监察和情报患有肺炎并在病发前七日曾经前往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病人。一名60岁沙特阿拉伯男子感染之后死亡，另一名曾经到过沙特的49岁卡塔尔男子受感染后危殆。世卫表示正调查两宗个案的病毒源头，未知是否好像03年沙士疫情一样快速蔓延，但暂时无需发出旅游警示。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曾浩辉相信新病毒并非沙士，两人的密切接触者未有受感染的迹象。台湾70几艘渔船清晨5点陆续驶到钓鱼岛外海集结，部分渔船去到钓鱼岛不够20海里的时候，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10几艘巡逻艇干扰，包括拦截和驱赶，日方又以扩音器去劝离。台湾海巡处巡逻艇又向日方呼吁不要干扰台湾渔民在钓鱼岛领海内作业。海巡处巡逻艇曾经一度同日本巡逻艇对视，让台湾渔船可以持续向钓鱼岛前进。北韩今日在平壤召开最高人民会议，南韩联合通讯社报道，会上可能推出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农业改革，以缓解国内的粮食危机。另外，北韩计划实施军队粮食自给自足，但就相信不会改变先军政策。美股全线低收，德国企业景气指数连跌5个月，加上欧洲对银行业联盟出现分歧。另外，重型设备生产商 Caterpillar 调低2015年的盈利预测，都令到投资者忧虑环球经济仍然是呆滞，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58点，跌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60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56点，跌3点。欧洲股市三个主要指数收市都是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或资助小学一年级，你就要将填好的表格在今年9月24号至28号期间交去你想申请的学校。请注意，你只可以为每一名子女递交一份申请表。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黄主任知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发展经济推动民生方面成熟一项推一项的。 这个是我们一个新市镇发展计划，希望大家不要将这件事政治化。 你现在要开发的呢，差不多上十年前已经开始是计划在做开拓的。 这个的病毒都未见到一个大规模流行的情况。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八点四十分，嗱，嗰晚沙士啊，当年未叫沙士啊，沙士系收尾先叫。 系啊， 啊嗰阵时就叫，好似叫 Edwin True 定咩嘢咁嘅，即系我哋啲听众咧，好多可能医护人员嚟嘅，佢都提醒翻我哋啊，嗰阵时咧就叫做啊，沙士系后期叫， okay, 因为啊袁国勇教授咧。啊！就發現咗呢個沙士病毒啊！嗰陣時初初咧，大家都唔知係乜鬼嘢嚟，又康康舒啊，乜都齊啦。 咁咧就啲係呼吸嘅感染嗰啲嘢啊嘛。係 啊，啊，所以就叫做呢個 Edwin True 嗰啲，我記得好似叫做啊，有聽眾要擺咗上 Facebook 提我哋噶啦。嗱，唔好理佢叫乜啊！嗱，有一样嘢咧，喺2003年爆发沙士啊，又叫做非典型肺炎啊嘅病毒嘅疫潮咧，就令人咧啊讲起上嚟，我谂大家都惊啊。当年2月21号感染沙士嘅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一个退咗休教授刘剑良嚟香港去饮嘅啫。就住入去香港京华国际酒店， 窝打路道嗰度， 就窝打路道。你知唔知窝打路道嗰间酒店啊？旧址系咩啊？ 嗯， 就以前最早嘅时咧就四海迎宾馆， 系 我细个嗰阵时啊，收尾变咗四海保龄球场，咁啊收尾先起咗间叫京华国际酒店， 改咗名啦又吓。 啊，佢入住嗰间酒店号码咧吓死你嘅，系911号房。嗱、嗯，真系呢啲数字咧， 好邪门啲嘢， 系好邪噶。所以琴晚咧，突然间行雷闪电都好鬼邪嘅，我觉得。嗱，点解我哋打开个窗俾大家睇下咧？即系俾大家睇下我哋咧，其实呢度环境优美。 优美啊！ 啊，我哋呢个直播室咧系唯一一个， 系 全香港我相信唯一一个咧电台直播室系有窗嘅。 系啊，以前咧直播室入边成日都话天气天报告点样，就唔知出边发生咩事噶。 雨过天晴啊，亦都将。DBC 个招牌收起去，几鬼好玩啫！嗱，入咗呢个老楼呢个刘教授咧，就住咗入去呢间啊，香港京华国际酒店911号房，就将个病毒传染咗，就嗰度开始带出嚟七个旅客。 系啊，佢喺个揿 lift 嘅时候咧，就亦都系将嗰个咁样嘅病菌系散播出去嘅吓。 所以嗰阵时咧，就要啲 lift 咧，就要不停揾啲啊1:99。 而家都仲系噶，而家好多 跟住啲胶纸贴住啦， 又每个钟头系会清洁一次咁样啊。 所以呢啲嘢咧，其实香港做咗好多嘢，不过我就要提醒市民咧，即系听众咧，你记住呢个政府靠唔住嘅。第一冇能力啊！呢、這个政府比当年嘅政府，起码当年都有个清洁大队长喺度。而家你叫林郑 曾荫权， 你而家叫林郑月娥揸把扫把，睬你嘥气啦！佢上北京搵把扫把想扫走啊！阿梁振英就真嘅啊！你叫佢扫垃圾几难咧？卷起衫袖 啊！ 嗱，当年咧， 我当年个个都去噶喎、 啊，个环境又唔同 啊！ 嗱、啊，你记住，当年冇自由行， 嗯， 我而家唔系危言耸听啊！当年咧。冇自由行， 嗯， 当年冇咁多人住劏房， 嗯， 而家我哋香港你难听讲咧， 嗯， 我哋嘅居住环境系恶劣咗嘅， 系， 啊，整体嘅卫生条件系低咗嘅，你睇街边啲人，嗱、啊，所以我就觉得咧，今次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即系我都唔介意咧，苦口婆心， 你认为我喺度危言耸听好咩都好。嗱，当年嘅政府亦都系否定会喺社区传播嘅、 嗯。 我同你嗌交嗌咗几耐你谂下林毓华由2002年嗌交嗌到2003年嘅3月，我坚持咧话会喺社区爆发，小政府要小心。呢、这个乜高永文啊？呢啲咁嘅 有杨永强啊，吓佢就话系英文啊同埋广东话表达嘅问题啊嘛。 个杨永强系有能力噶啦、啊，我点样讲都好。杨、啊 嗯、 永强嘅能力咧高过高永文咧、 嗯、 十倍啊！ 系 一只一班马，一只九班马。 系 我话俾我真系担心呢。 佢而家喺中大度教紧书，会唔会请佢翻出嚟啊？ 当年有杨永强喺度，嗱、 啊嗯、 有梁志雄喺度。 嗯嗯 啊，仲有个渣渣地而家都做紧大佬世界贸易、世界卫生组织嘅总干事啊，陈冯少珍喺度，你又睇下啊？喂，嗰阵时高永文做僆嘅咋，做公关嘅咋、嗯，我只系日俾佢俾个时间去打入嚟啊，电台讲嘢嘅咋，而家去揸 fit 人啊！啊，当年咧，部 咁佢都系管理层嘅分子， 政务司司长咧，唔系佢主要负责对外关系。 嗯嗯 OK， 就系呢个叫真人。 嗱，就企业发展都系噶。 咁、啊、你谂下个问题啊，你今时今日， 嗯、 喂，你呢个特区政府有啲咩人喺度？ 嗯， 啊，仲有一样嘢啊，个环境系恶劣咗，呢样先令人担心。 嗯， 所以咧，而家本港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嘅总监曾浩辉咧就话，两、 嗯、 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都非沙士， 嗯， 未有明显嘅传播力。啊！喂，同当年攞翻佢个生逼，攞翻录音带出嚟播，又系 一样噶，一样咁讲噶，系啊吓。 喂，大佬啊，我真系惊，我而家我谂下都系乘机啦。如果呢度真系执鬼咗咧、 嗯， 我都系走去搵下地方避下好啲啊。呢、這个世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山水啦、 啊。哇！你真系离弃香港， 留翻佢呢班咁嘅 啊 ！DBC 有钱攞喺度领嘢好过啦。大家利是， 大家利是真系，我哋香港一定能够克服啊！ 喂， 迎难而上啊！你呢个特首成咁讲啊！ 喂，你信呢、這个、 啊？ 你信梁振英？ 喂，我唔系信我啊！意思系话佢成日讲住啲口号啊，嗌啲咁嘅口号啊吓。 嗱、啊，香港而家咧就啊，即系总之咧，滥竽充数。 嗯， 有啲人咧冇博士学位，认自己系学者。 嗯， 喂，一条友喺中喺。在中大做导师做了很多年啊喂成日都不肯去发奋图强考返个博士学位啊就因为成日见报成日上报纸成日写稿成日上电台就捞返个呢冇咁嘅位嘅整个叫高级导师出嚟呢个咩蔡子强人讲嘅又讲我先兴㗎嘛。佢自己就话咧，今日写一篇文章咧，喺呢个凉粉报道咧，就揭开刘光华堕马之谜。 系 喂，拿住啲数据选完之后，唉、哎，刘光华喺呢个区系攞少咗啲咩票啊？呢、這个区系少咗啲咩票啊？嗱，中产啲票系攞唔到啊？咩票攞？喂，呢叫马后炮啊！咁我讲又我讲，你讲又你讲，我就话咧，啊，中联版配票啊，特登咧唔去配票俾刘光华， 嗯， 就配票俾啊。何俊仁，我同你民主党反面，我使乜你就呢个咁嘅蔡子强帮拖啫？话我哋啲冇数据冇嘢，天马行空。 系 你嗰啲数据系咩嚟噶？你嗰啲数据系之前你讲到呢啲嘢，你巴闭啊！我全面否定中联版，否定呢个咁嘅民建联、保皇党嗰啲配票嘅功能。呢个咩人嚟嘅？蔡子强好心，你俾心机读书啦，考翻个博士学位。啊！就唔该你等，起码都俾个助理教授你做下啦，就唔喺度认屎认屁，认埋咩高级导师。跟住又同我讲啊，我做高级导师有咩问题啊，大伯？嗯、我而家搵钱多过做呢个助理教授啊！ 哦，讲钱 呢啲就叫学者。 我学术界唔系讲钱噶嘛、 啊？我真系睇见啲人欺世盗名咧，我就兴噶啦。啊，跟住咧，你咪走去擦人鞋咯？你做咩话我哋啲人咧就叫做天马行空啊？冇数据。喂，你啲数据就选完之后攞出嚟睇嘅，我够识讲啦。啊，刘哥华分区得票，喂，系人都有啦。表一啊，表二，刘哥华同李慧琼五大选区唔同阶层得票率，喂，呢啲全部都系马后炮嚟嘅啫。大佬呢、這个蔡志强，翻屋企瞓觉啦。喂，呢、這个。 喂，大班啊，如果咧呢只 DBC 真系大吉利是接埋咧，有份工啱你做啊，真系。 我都想啱讲一样嘢，我想去申请噶。 系咯，219,000，唔错啊。 唔系钱嘅问题，一蚊我都杀。 系系系。 這個、 你一定比阿林焕光做得更加好。 呢、這个咁嘅黄楚标 系 啊，同啲凉粉报讲话，我做台长人工奇高。 系 喂，我情愿走去做平机会 哈哈哈哈 主席嘅。喂，嗱，你睇到林焕光点解初初佢唔肯做嗰个行会嘅？ 召集人吓， 你而家睇到嘅。 嗯， 好简单嘅，梁振英走去同佢讲。你系咪都冇得捞噶啦？你做又冇得捞， 系 你唔做又冇得捞， 系 嗱任你拣啦。 嗯， 啊，所以佢终于唯有咧，啊，拣翻个行会召集人、啊、去啃咗佢咯。 执翻个烂煎堆， 我哋而家睇到噶啦，佢真系炒佢嘅。 系 啊， 嗯，如果请人啦、啊，公开招聘啊， 啊，叫阿李华明去申请啦、啊。李华明做咩、啊？ 点解你 会搞 你同我咁个谂法咁夹咁样相同？我寻日写个电邮俾佢嘅就喂，我话 flat。呢份好嘢嚟噶呢份 吓，佢做公关就唔掂噶啦。你话明，你唔好以为真系做公关好容易啊，仲话做咩政治公关？嗱呢、這个咁嘅蔡子强咧，嗱呢、這个中大真系有问题嘅、嗯。为咗蔡子强一个人咧，破坏晒所有规矩。嗱，第一佢叫导师，跟住咧整个高级导师俾佢，而家原来叫做高级讲师添。而、 嗯、 家大学冇讲师噶啦，大佬、 嗯， 你唔可以揾一个位咧。度身订做俾一个人嘅，你当系一个山招牌，因为佢就写埋晒嗰啲咁嘅，唉，啲专栏不停见报，咁你中大想散靓嘅招牌，咁你监操俾个咩高级讲师去做， 嗯， 唉，读书读咗咁多年都读唔成，啊，点解一个人如果要喺个象牙塔喺个大学个学府里边发展，你起码攞翻个 PhD 啊嘛，攞翻个学位啊嘛，大佬啱唔啱啊？林宇华，一系你就 唔知中大系咪有咁嘅传统咧？你记得当年咧，阿刘少佳教授喺中大嘅时候都系噶，不停咁样系接受电视访问，吓讲好多关于呢个系特区啲政策嘅意见噶，好多嘢噶，好多嘢讲噶。 唔系，总之你出名就得噶啦。而家啲大学咧一定要嗱，譬如你中大。啊，已经有个护法噶啦，有个叫香树辉。最近咧，嗱，香树辉同我好老友，几廿年朋友。但系最近你睇佢写啲文章，你吓死你的。啊，东北发展又好，啊，教科书又好，啊，呢、这个国民教育又好， 全部都要支持啊！ 喂，大佬，使唔使咁啊？大佬啊，呢、这个香树辉又好过瘾噶啦，佢又唔系收钱噶， 系 好简单噶。香树辉嘅人，你见到佢拍下佢膊头啊，请佢食餐饭啊，呻下咧。啊！最紧撩起条筋啊！自由经济咧，佢就乜都帮晒你噶啦。嗱，香树辉又一个咁嘅人嚟噶。嗱，蔡子强系另外一类人，呢、这个不长进嘅人。 嗯， 嗱，入一个象牙塔去呢、这个啊中大去做嘢，你梗系最终都系想做教授噶嘛？你点会连一个 PhD 都难去读？咁你点教学生？即系我点解要话佢咧？唔系话咩问题啊？你要教学生，你要俾得学生睇，你有个上进心噶嘛？ 嗯。 啊！你个上进心就话俾人听，你要啊终身学习，你要不断咁样去提升自己噶嘛？而家啲人系叫升呢啦，啊喂，你要提升自己噶嘛？你点解一个人读成世书，你都唔愿意攞一个博士学位？一个咁 不屑得唔得啊？大班 佢唔系不屑，佢系有啲系，不过我啲钱差唔多啦，同教授真系啊。 系 啊，咁你呢个就是中大嘅问题嚟嘅。 系 啊，其实中大好大问题嘅呢样嘢。 嗯 啊，即系我都觉得咧，喺个学术界咧，呢一个系羞耻嚟嘅。一个不长进嘅人，你为咗搞公关，你为咗提高中大嘅知名度，你养一个啊专栏作家，即系等于梁振英摆啊 张志刚 入去行会一样啫嘛，就系、是、要。找个专栏作家入去，你今日睇下刘梦红啊，同阿张志刚写啲文章啊，话新界东北一定唔能够撤啊，冇得撤啊。嗱，今日咧， 陈茂波都系咁讲噶，冇得撤噶系 啊。仲有话呢啲啊反对呢个国呢、這个呢、這个东北发展或者国民教育咧，呢系民粹主义抬头啊。你知唔知咩叫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咧就冇咗公义嘅，人多虾人少。啊，希特拉嗰啲叫民粹主义，喂，乜香港而家有民粹主义咩？而家我哋大多数人俾少数人虾 啊！ 喂，对唔住啊！喂，佢特首啊，几百人选出嚟嘅啊， 有功能组别嘅，有自动当选16个立法会议员嘅。喂，而家我哋人少俾人虾，仲有啊，而家嗰啲建制派已经磨刀霍霍啦，立法会未开会啊，已经开咗好多次会啦，喺立法会啲建制派保皇党，点、样去搞掂嗰个议事规则？阻挠剪呢、這个阻挠呢个拉布 啊， 又要授权俾主席剪布。 系、 所以我哋点解当年讲咁喺度嘈冤巴闭，俾人闹，我哋都要话保持翻立法会啊嗰、那个最低嘅。啊，嗰、那个最重要嘅少数，关键少数。而家我哋分组点票咧，啱啱得18票，喺呢个 要齐心喎、 只要有一个人出埋我哋咧、就玩完噶啦。咁、当然有人话大班，我哋预咗民主党出埋我哋，唔紧要，我哋而家有18票，你边个出埋我哋就边个死人噶啦、就真系变咗又大噶啦、反而你话有24票咧。你话有几个人出埋咗，你仍然过唔到咧？人对佢嗰个怨恨冇咁深。呢、个就系照妖镜嚟嘅。所以点解我哋话要保持个关键？有啲人就话：喂，唔选民主党我都选到呢、这个有18票入去啦。呢啲就系废话嚟嘅。因为讲开呢、个分析翻选举，喂，你唔选民主党，你选你民主党点都有四席噶嘛？喂，你嗰连嗰四席冇埋18变到咩啊？变16好未啊？可能多两个其他党派嘅民主派入咗去，17好未啊？你都死噶嘛？所以嗰阵时我哋系唔可以喺选举前咧，系唔可以冒呢个险嘅、好啦，而家我哋就好简单啦，金睛火眼夹住呢个民主党、你够胆喺个分功能呢、这个直选嗰个分组点票嗰度，你够胆支持剪布啊？你睇下你冯检基有冇胆啊？民主党有冇胆啊？你将李国麟咁有冇胆啊？你咪睇住佢哋咯，好简单嘅，咁你呢个就系嗰个理由嚟噶嘛？嗱，呢啲嘢好简单嘅，等于沙士，等于领会过咗之后咧，啲人就明白我哋做嘢嘅苦心。 而家咧，佢哋未宣誓咧，经已系有不停喺度，经喺度抢位咯，经喺度吓。 喂，嗰班人又白痴嘅，我话俾你嗱，呢样嘢咧，我做过一堂一届立法会议员啦。喂，新入去嘅议员咧，系唔可以争主席做嘅。同埋仲有呢，佢嗰啲委员会呢，嗰啲主席呢係派饼仔讲数㗎。 係讲数轮之排杯吓。 唔係呀。 唔係呀。 係民主派同建制派讲数。建制派人多虾人少呢就俾啲猪头骨嚟食。我提议咗今届唔好讲数㗎啦。我其实04年入去我已经提出冇人收我啦。因为个个都懒啦。你24个所谓泛民嘅议员加入所有委员会。佢担保建制派即刻同你跪喺度求和，咁你就可以真係呢有个公道啲、揀返呢啲委员会呢边啲重要、新入去嘅委员会做主席得，一般嚟讲我嗰陣时都係咁嘅，善仲佳呢就牙咗个位呢就做呢个资讯科技同埋呢个广播事务委员会嘅主席，我係做副主席、就大家个妥协咗呢，佢做头嗰两年， 跟住后面到你啦， 后面两年到我啦，呢、个就規矩嚟嘅、我唔知道今届佢哋仲有冇呢个传统，我就希望冇添啦，全部24个报名入晒所有委员会呢、你建制派就要投降嘅，有冇数好讲，佢哋冇能力嘅因为嗰班建制派要搵食嘅，个个要搵食，佢唔可以日嚟开。 即系其他啲比较系全职接近全职。 你泛民就应该全部全职嘅，你睇到而家若薇都唔捞啦， 都唔系啊， 翻去做大律师啦，系嘛，咁啊最好啦。所以如果泛民主派唔争气咧，咁我哋啲市民好简单嘅，咁啊喺下一届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咪踢走佢咯，就系、咁简单嘅，都唔使过多讲。嗱最低工资，嗱我哋一定要帮啲基层嘅市民咧争取嘅。谂下一个饭盒一粒钟，而家争取系，咁就咁简单啫嘛。30蚊咪一个饭盒一粒钟，有听众话，30蚊买唔到啊，中华 系啊，买唔到啊， 都买到嘅，有啲平嘅，即系你睇下你去。 嗱，我喺金钟都唔得，金钟嗰度吓，金钟都唔得。 咁你30蚊一个饭盒一粒钟。如果我哋连一个饭盒一粒钟都俾唔到我哋基层嘅员工咧，就唔使讲噶啦。我哋香港呢个社会咧就系凉薄嘅。你咪加价咯。嗱，好简单嘅，上次28蚊拗得嗌晒拗死，由20蚊拗到28蚊，有冇人真系因为最低工资而执笠嘅？冇啊嘛。喂。 你话因为加租而执笠油，因为通胀而执笠油，因为好似有人话我哋经营不善执笠都会有，喂就冇因为到最低工资执笠。 咁又有茶餐厅，头先你话斋又准备上市，仲希望其他啲加盟店添，系咪啊？ 所以呢我哋呢做人有啲良知嘅。嗱我哋喺九点钟之后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入嚟听下。 1872111。 讲下 DBC 又得，讲下呢个 最低工 资又得。 讲下呢个平机会主席又得。 埋同埋今日呢一段新一段讲话呢有两种睇法。曾俊华出嚟就住东北发展讲咗嘢。明报呢梁粉报就话去撑呢个新市镇。但信报就唔系喎。佢唔认同喎，佢认为呢个新政府呢啊乱咁嚟喎。嗱咁所以我哋一阵又可以听下嗰啲咁嘅分析。嗱、啊、即係一番说话呢有可以有两种唔同嘅解读。 唔同解读唔同分析。 啊、就唔简单啦，咁就各取所需。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九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计之岛买两盒最劲流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100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最低工资委员会今日继续开会，商讨新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消息话，昨日的会议，劳资双方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劳方委员要求最低工资要至少上调到30元以上，但商界坚持只可以加少少，不能够多过30元。委员会今日会继续开会讨论，消息话，很大可能会作出最后的决定。委员会最迟要在10月底向政府提交报告，如果未达成共识，就要撰写两份报告，提出不同最低工资水平的建议。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在中东发现两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医管局今日开始加强监察怀疑个案，包括加强监测和情报患有肺炎并在病发前7日曾经前往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病人。一名60岁沙特阿拉伯男子感染之后死亡，另一名曾经到过沙特的49岁卡塔尔男子受感染后危殆。世卫表示正调查两宗个案的病毒源头，未知是否好像03年沙士疫情一样快速蔓延，但暂时无需发出旅游警示。台湾70几艘渔船清晨5点陆续驶到钓鱼岛外海集结，其中有一艘的渔船已经进入钓鱼岛4海里。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10几艘的巡逻艇拦截和驱赶，日方又以扩音器劝离。台湾海巡处巡逻艇又向日方呼吁不要干扰台湾渔民在钓鱼岛领海内作业。海巡处巡逻艇曾经一度和日本巡逻艇对视，被台湾渔船可以持续向钓鱼岛进驻。北韩今日在平壤召开最高人民会议，南韩联合通讯社报道会上可能推出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农业改革，以缓解国内粮食的危机。另外北韩计划实施军队粮食自给自足，但相信不会改变先军政策。以色列的前总理奥尔密特被控贪污罪名成立，获轻判缓刑一年和罚款$20,000。有分析说奥尔密特很可能在下一次大选重返政坛，再度出任总理，推翻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美股全线低收，德国企业景气指数连续跌了5个月，加上欧洲对银行业联盟出现分歧。另外重型设备生产商 Caterpillar 调低2015年的盈利预测，都令到投资者忧虑环球经济仍然是呆滞，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58点，跌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60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56点，跌3点。

呢个嘅病毒，都未见到一个大规模流行嘅情况。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咁信報獨眼香港呢篇嘅專欄就想踢爆啊！而家當局咧話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咧係為咗要應付香港嘅人口增加同埋住屋需求而發展嘅一個新市鎮。佢話其實咧呢一個咁嘅新發展區咧多年前已經被策劃，而個目標咧亦都唔係咧為咗要解決居住問題嘅一個新市鎮嚟嘅。咁睇下呢篇嘅文章話啦，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嘅真面目被越揭越醜，主事嘅官員就繼續推遲不同嘅講法嚟到解話，包括堅持該處係一個新市鎮。纪晓岚话翻查记录咧，咁同埋啲资料咧就发现咧，董建华在任特首嘅2000年嘅时候，亦即系梁振英获委为行政会议召集人嘅第二年咧，85000建屋计划咧就首度系达标啦，以85710间嘅住宅咧达标嘅。咁同年底咧，特区政府亦都展开咗后名为《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嘅研究，为发展新界东北拉开咗序幕。香港2030研究最后咧喺2006年完成。咁特区当时特首曾荫权咧喺施政报告当中就宣布会发展规模唔比得上屯门、沙田等传统新市镇，大概只系得四分之一嘅新发展区。而有关嘅发展自然顺理成章就交由当时任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负责。咁由此去推进咧，似乎可以得到两大结论。第一，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实在咧并非系前朝产物，而系咧隔朝，即系董建华年代嘅长远大计嚟噶，咁令计划伏笔嘅味道甚浓。其次，发展计划从来都并非系建设新市镇，新发展区嘅存在咧，更加咧就系同边境嘅开放关系密不可分嘅。但纪晓峰就话咧，喺两班子内就疑似有官员持有不同声音，佢就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他昨天启程前往台北，临行的时候回答传媒有关新发展区的提问的时候，竟然间是只字不提新市镇这三个字，口径也都其他人和他是略有不同，包括就是否坚持弃用公私营方式发展的时候，他就说一般是推行传统性的做法，即是收地。他主动又向记者提及多年前的往事，他说我记得差不多10年前，当时我是负责规划方面的，我们已经开始计划在这方面开发新土地做开拓。于是纪晓峰就说翻查资料，原来上任特首曾荫权在2007至2008年的施政报告中曾经提出10大建设，其中的第十项率先确实地是提出了香港要有新发展区，为舒缓已发展地区的压力以及应付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需求，我们必须要重速筹划新发展区的工作。研究这个发展区计划的工作理所当然就交了给当时任发展局局长的林郑月娥处理。他当时就曾经公开表示，随着人口增长放缓，本港未来不需要大型新市镇落成，只需要建立新发展区，而新发展区将来亦都不一定要是住宅区，不排除可以规划为教育城或者是科技园之类的建设。由此可见，熟知计划的林郑月娥似乎一直都深知新发展区首要的目的并非是要解决人口和住屋问题。其实林郑月娥在升官在职之前呢，即是今年6月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也都曾经再就新发展区计划是发表他的看法，而当时他就改称有关地点为新市镇，称当中的公屋比例未来绝对不会超过50%，以免重蹈天水围的规划失误。本来就属于高增值的产业，本来就并非公屋住户人口所从事的工作，由此可见新发展区的规划从来都不是为香港的一般人口而设计，而是来自专业界别当中的高中产阶层，似乎才是真正的受众。故此所谓解决香港人的住屋需要这种讲法似乎已经是不攻自破了。 9:10，如果系呢个分析系成立嘅时候，真系我哋系要早啲嘅，即系要警惕喎，真系啊！原来同我哋提供居住地方俾佢，因为冇关系嘅。 你梁振英不停 赖个旧嘅政府系冇用嘅，因为你而家，因为你而家系你系做特首啊，即系等于啊， 咁啊，范富闹得啱啦，系嘛？ 如果黄楚标接手呢个电台嘅话，佢、 嗯、 就会将所有呢啲论政节目咧，就换咗好似亚洲电视， 系 嗰、那个叫咩啊？ 女咩？ 唔系啊，嗰、那个节目 哦，节目哦，叫做叫亚视焦点啊嘛， 亚视焦点类似嘅节目咯。咁、我啊，你啊，啊小班啊，吴志森你谂都唔使谂， 我哋去做网台啦， 你就唔好赖啊，到时就唔会有风波喺度噶嘛，你就唔会话咧，嗱呢个最好比例，如果黄楚标接一手，李国宝接一手呢个电台咧，佢就唔可以继续，唔通佢日日仲播风波咩？可能播风波。佢咪揾第二个人嚟做咯，揾周融嚟做啊！或者谂揾个林康正嚟做都得啊！因为冇波讲俾我哋，我哋冇钱讲波， 系 停咗个节目嘅，周围去唱我哋啊嘛！呢啲咁嘅暗春，佢可以揾呢啲人嚟做噶嘛？佢可以揾甚至乎揾翻杨美仪嚟做都得噶嘛？再唔啱揾翻梁安琪嚟做都得噶嘛？但你就唔会话 听你咁嗰啲人才鼎盛噶，真系啊！ 你就唔会话继续。黄楚标接咗手咧，就会有林毓华、郑经翰嘅风波女茶杯嘛。咁跟住一路俾我哋闹梁振英之后咧，佢就一路赖啦。前朝啊，但大班管嗰阵时咧已经有噶啦。唔关我事啊，佢可唔可以咁讲？梗唔得啦。你做特首，你可以喂所有前朝唔啱嘅嘢 推翻佢， 推倒重来，就咁简单。唔好赖啊，你唔好赖嘅呢个曾荫权，曾荫权。冇咗嗰种价值嘅，你赖佢都冇用， 系历史啦， 赖佢冇用噶，冇人理你噶，你接不手啊嘛，大佬啊，你讲咩？即系等于陈茂波，我买一层楼翻嚟已经有劏房噶啦，不如去车大炮啦，啱啊！即系呢个世界冇得赖嘅，唔好再赖啦，嗱，所以咧赖就唔好赖，又唔好车大炮，嗱，我而家终于知道 DBC 死乜嘢，趁而家有机会讲咧，我都一阵讲。讲慢慢讲，讲完之后咧，我今晚可能去阿 Q 仔嘅节目咧， 又讲， 会再做政治经济学去分析。 系 嗱，好怪嘅嗱，每次我哋俾钱嗱，大家睇报纸睇到嘅《苹果日报》啊，同埋我哋网都有。第一次争拗咧，就是、因为要请阿李慧玲。佢就话李慧玲咧，因为中联版佢度提到主任彭主任话DBC 一定唔可以要李慧玲，咁嗰次咧就第二次集5000万，好啦，我哋妥协咗啦，咁咪俾咗啦。第三次就为咗我合同啦，所谓超高薪合同啦，我攞翻八年前商台份合同出嚟，我话好简单啦，斗令都唔使加，照签5年，俾个保障我得噶啦。李国章话我点保障得你啊？哇！你开咪第一日闹共产党，跟住我炒你咪赔几千万俾你，你咪发达。我李国章嘅股东嚟噶，我会唔会真系第一日开咪博人炒鱿鱼？同埋第二样嘢，点解你成日要谂住炒我鱿鱼要赔钱俾我咧？终于又妥协啦，唔加唔要人工啦， 系 冇人工啦。咁我而家冇人工做，咁啊话抽佣啦。当然佢提议佢都几好。佢话大班你咁叻啊，讲到咁多广告啦，咁你咪。 分成啦， 我好冇所谓，我大家都知道第一两年冇广告嘅，都唔会分得几多噶啦。咁春即系真系即系老鼠未生错。跟住咁啊，俾咗啦。咁啊，嗰度 咁今次第三次有咩条件？ 第三次冇嘢嘅喎，嗱，倾好晒嘅，6月30号大家开董事会签晒噶啦。 系 就系话6月30号签咗话俾钱啦，咁就俾埋呢5000万咧。我哋就可以啊，何国辉就认为我哋差唔多可以收支平衡打个和，咁间公司就前景咧就好似出边咁受利噶啦。OK， 点知道咧？佢仲要同我讲，黄楚边又讲多样嘢嘅。佢话李刚主任都撑你开咪咁。6月30号 系 佢咁讲嘅。突然间。7月发生咩事呢？我5月15号已经开咗咪㗎啦。OK， 咁6月30号已经开咗2个礼拜㗎啦。佢哋有提过你点解搵晒嗰班咩复仇者联盟嗰啲黄毓民啊嗰啲咁嘅人嚟呀。咁我话喂开咪嘅嘢呢个撞声势嘅咁冇事啦。跟住你好嘢你刚话撑你喎咁。突然间点解喺6月30号之后出现变化呢？ 我终于明白了，大家听了这个声带呢、 啊、 就可以将你的 memory refresh, 即是重新将你的记忆呢、啊、再重新一次。 重温一下、啊、 重温一下，咁你知道会发生咩事啊？其实 我唔介意人哋点样睇我，你见到而家呢度我一啲都冇滴汗，即系话我系有心嗰句，我系讲出嚟，我就系一个咁样嘅人嚟嘅，我系一般都会从心而发讲一句说话出嚟，但系我好知道有时一句说话对人嘅打击系会好大，不过我句说话讲咗出嚟。是我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我认为个重要性就是要大家要认识是一个怎样的人。23条呢是的而且确是需要有社会共识才可以推行。 当年政府续商业电台的牌的时候，你提出个缩短商台的牌，照时间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言论自由，这种手法是很得人惊的。你叫香港人怎会信你呢？讨论应否硬推23条的时候，你有没有讲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人士，有定没有？ 我绝对没有讲过。 你呃人，不要讲大话。 请你提供事实。 这个是我的主场，我是在场，有很多人的耳仔都听到，我给多一次机会给你，有定没有？ 你是捏造的。 嗱，终于呢我昨晚呢啲听众都叫我返去休息下啦，大班。 是。 啊，清醒下啦。 但是呢一段咁样嘅对话系喺个辩论会度全香港啲传媒都播㗎。 我哋唔记得晒㗎嘛。嗱，你都唔记得嘛。咁样话。 是。 嗱。而家諗返转头，点解6月30号 DBC 啲股东董事开会。 是。 愿意注资5000万。 嗯。 嗱，而家当然啦，黄楚标入禀咗高等法院，要求推翻嗰个议决啦、 嗯， 认为无效啦。 嗯。 啊，咁所以搞到我哋而家就无谓计啊嘛。 干糖、啊。 我而家终于谂到啦，6月30号之后嘅第二日系几多号啊？ 嗯。 阿林彪话。 7月1号啦。 7月1号有咩改变啊？香港当时。 咪就换咗个新嘅特首啦。 咪就梁振英佢喺03年嘅时候封唔到我哋咪嘛。 系、 啊。啊， 系 02年嗰时封唔到我哋咪啊嘛， 系 佢做咗特首咪照封 DBC 咯。其实成样嘢同中联版可能都冇关系。 嗯， 嗱，我终于知道，可能真系要还中联版一个清白。 嗯、 可能佢哋对李慧玲有意见，佢哋可能认为黄楚标作为一个爱国爱港嘅政协，啊，李国宝、李国章呢啲政协啊，呢啲咁嘅家族，喂，你唔好。大班搞电台好啦，佢闹好多啦，唔好再搞埋个李慧玲嚟啊咁。 嗯， 可能中联版有表示个意见，但最终要封我哋咪呢，原来系梁振英。 哦， 七月一号起咗变化啦，佢哋就唔肯俾钱啦，跟住嗰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就唔肯俾钱啦，就话唔俾啦。 哦， 就系、是、发生咁嘅事啦，终于咧，所以个人咧翻屋企瞓咧，足精神。 系 啊。清醒一下呢，係会俾机会你諗到一啲嘢嘅。 嗯 嗯。终于你諗到啦，呢样嘢 Q 仔话咩政治经济学呢，佢都冇諗到呢样嘢。佢要今日分析一下啦。 係。 或者我都会得闲呢，我都会入去同佢分析一下。就係咁简单，我而家终于明白封我哋 DBC 㗎啦。係。当然黄楚标、李国宝、李国章、王子欣呢啲助纣为虐呢啲， 我大班嗱， 财大 气，你呢个又真系当局者迷噶、哦。 再加埋中联版有个影响喺度、 啊， 但系最终影响嘅就系梁振英，佢唔想有一个电台， 嗯， 重蹈覆辙，好似当年我哋喺沙士嘅时候，当年老懵懂啊，佢哋甚至乎认为我系其中我哋一步一喊两支咪系搞到阿老懵懂落台噶嘛，佢、 啊、 梁振英。自己又唔掂，佢就係要保住自己的位，佢就唔想有个 DBC 日日喺度闹佢嘛。你班友又係衰嘅，由朝闹到晚啊，连啲嘻哈哈节目都闹埋一份，咁就唔要封你封边个呢，林一华。嗱、 啊、 终于我哋。 好多台都闹緊佢啊。 係嗰啲冇影响力㗎嘛，嗰啲小马大帮忙㗎嘛。 係 边有你人由朝闹到晚，香港电台有冇闹？香港电台已经系和谐咗㗎嘛。啊！你炒咗个吴志森之后已经和谐咗啦嘛，佢、 嗯嗯、 眼中钉嚟咗呢度嘛，最惨、 嗯， 政府眼中钉。嗱、啊，吴志森有一个问题， 嗯、 我当然系一个问题啦。嗱、 嗯， 咁、啊、成个 DBC 作为一个自由嘅平台， 一个言论自由，完全每一个节目主持人可以随意发挥咁嘅平台，呢个系梁振英唔会接受噶嘛？ 嗯， 好多人谂唔到呢样嘢，所以我哋都唔 系 话 大班。头先我讲紧就系当局者迷，个个都讲紧就话你面对呢而家呢个股东嘅困局咧，嗰啲唔合作咧，就系皆因 Henry 冇做特首啊嘛。 唔系冇关系嘅，嗱，千祈唔好赖呢样嘢 啊。 嗱，我亦都喺董事会里边讲过 啊。 如果唐英年做特首，一样要闹， 吓、 啊、六亲不认， 吓唔系咁啊就系、是、 DBC 一定 可能 可以做后事。 Henry 可能有嗰个胸襟俾你闹都唔介意啊嘛。 你啦、啊，但问题就系你唔好睇翻转头啦，睇翻转头我唔会揾呢班人做电台，我自己唔做唔申请个牌，乜事都冇啦、 嗯嗯， 就唔使蚀咗咁多钱啦、 嗯 啊，血本无归啦，就唔使搞出咁多事啦、 嗯。 你可以咁讲，买楼学你咁讲，而家发达添啦。 买铺好，买楼唔得。 四年前搞噶、 啊，买铺啊。 喂，四年前。 啊 一万蚊尺啲楼咧，随街都买到。 买铺好咧，都话大班。 唔识买铺嗰啲人嚟嘅、啊，我当买楼系最简单。而家讲紧翻一翻咧，起码两万蚊尺啦。 系 啊，冇讲呢都冇得讲翻转头嘅，就系、是、睇一样嘢。而家你终于发现一样嘢，就系、是、因为梁振英要封呢个 DBC，、嗯、就系咁简单。再加埋吹水我， 嗯 啊。喂，大家都知呢个政府冇个咯，个个咧我亲家嚟嘅，最大嗰两个。啊，仲有啊，林郑月娥系主管呢个广播事务噶。嗱、 啊， 好多人以为咧，苏锦梁个局咧 系 系 under 阿胡苏仔嘅。 系 嗱，嗰个 架构 系、 啊， 但系由港英年代开始咧、 嗯， 所有广播政策咧、 嗯， 都系由报政司， 嗯、 即系政务司司长揸 fit 嘅。所以你咪知道咯、 嗯， 你唐英、梁振英。林郑月娥再加埋李国章、 嗯， 再加埋呢个话到明要我哋唔坐大嘅、 嗯， 啊罗范夫人、 嗯， 喂，你一定要封 DBC 啊！所以都唔好赖共产党，唔好赖中联办、 嗯， 喂，就系、是、梁振英。 哦，原来佢出事喺金钟，就唔系喺呢个系西环。 西环即系帮凶嘅。 啊啊 个问题就系西环压得到嗱，梁振英可能走去西环，你帮我搞掂嗰班友啊！ 哦， 李国宝唔会听我话嘅，啊，黄楚标都唔会听我话嘅，啊，李国章咧，我唔俾佢做呢个行政会议召集人咧，都差唔多反面噶啦。 系 嗱，唔该你中联办帮我搞掂佢哋啦。咁中联办就有能力去搞掂呢几个有钱佬啊嘛。 哦， 咁你 DBC 咪要封咯？啊，就咁简单，其实原来罪魁祸首咧，就系梁振英同埋呢个罗范招芬， 嗯， 再加埋呢个吹水我，喂，就系咁简单啦。我而家终于知道咧、嗯，我而家帮 DBC 帮我自己啊、 嗯， 做咗个解剖， 嗯，前因后果、 啊、做咗 CSI， 啊， 终于发现咗咧，啊，原来罪魁祸首咧就系梁振英， 啊， 咁啊，再加埋。你无端端黐埋一传媒嗰个爽报，苹果日报个平台度，仲死多以前重啊！所以你呢啲嘢咧，一根一根稻草咁样摆上去啊嘛！ 呢、這个特区四人帮真系啊！ 你个稻草嚟噶，即系个 camel 上边啊，即系个骆驼上 最后一， 你不停摆啲草上去，一大堆一大堆， 嗯， 所以嗰只骆驼仲企喺度， 嗯， 最后嗱呢个寓言故仔嚟噶，你就摆多一条草啫。就最后一 滴滴水你都孭唔起啦， 佢就即刻跌咗落嚟。喂，所以咧，我哋咧要知道咧，呢、這个特区政府咧睇到嘅仲有一个问题，点解曾荫权喺佢嘅任内、 嗯， 最后嗰几个行政会议，本来都排咗个三个牌照发牌嘅，嗱，港管局已经建议行政会咧 推荐咗噶啦， 推荐咗话以前咧就行礼如仪就发咗三个牌嘅、 嗯嗯， 就无端端一拖再拖，而家就揾埋 TVB、ATV 出嚟又话，因为佢哋反对唔发，嗯、你咪知道梁振英要将前朝嗱，所以你话讲咩新市镇啊， 嗯、 你话讲嗰啲咩国民教育啊，喂，前朝做嘅嘢佢冚唪唥都可以推到嘅，发咗牌啊！数码广播佢都可以玩完佢噶， 嗯， 都可以被玩完噶。跟住电视台牌照亦都唔会发噶。嗱，呢个就叫做梁振英啊嘛。嗱，所以你哋要明白一样嘢咧，即系呢啲嘢咧就应该系 Q 仔咧嗰、那个咩政治经济学咧嗰、那个节目咧，我就期望佢做多啲呢啲分析。你明唔明啊？啊，就唔系讲嗰啲传言啊，分析嗰啲内地嗰啲啊嗰啲咁嘅。啊，官场嗰啲黑暗啊，咁啊，当然嗰啲要讲，咁啊 ，Q 仔讲乜都好听嘅， 但嗱呢啲就要分析每一件事。 大佬叛国叛十几年，我离晒谱啦！我睇下。 喂，嗰个唔系离谱啊！我系你好在你提我，我琴日想讲噶。真系好嘢，有人讲咗话十五年。 系。 未判之前啊，报纸卖咗出嚟噶，就系判十五年。你话呢啲系咩法治嚟嘅？点解我哋香港人要保障我哋嘅核心价值啊嘛？个法治啊嘛？有冇人话俾你听 啊？ 啊！而家有单案嗱，譬如话而家嗰班惩教员未判噶嘛？ 系系 啊，你可唔可以话到俾我听佢会判几个月监啊？判唔到，冇人会讲到噶嘛？香港啊， 佢只可以攞条条例话最轻判咁多吓、量刑咁多啦。 但系喺大陆好嘢啊嘛。喂，琴日啊，未陈审之前啊，香港啲报纸已经写晒出嚟，话有人话十五年。 嗯， 喂，就真系十五年喎。喂，买六合彩就发达啦，大佬我哋。喂，一讲即 中啊！大班个个都中嘅时候就分薄晒。 唔系，我意思话边有咁准噶？可以判到法庭话十五年就十五年。喂，唔系咁简单嘅，所以呢啲嘢咧，你要记住咧。我哋点解要保护香港嘅核心价值、言论自由、法治嗰个制度同埋公义，就咁简单咁。如果一个法庭判一啲好大罪嘅叛国， 系咯， 判佢。喂， 你问我，我就盲目都话，梗系终身监禁啦， 唔系死刑嘅，大陆就判，大陆有死刑嘅，但系咧佢可以估到第一佢唔使死，第二咧十五年全中。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台湾七十几艘渔船清晨五点陆续驶到钓鱼岛外海集结，其中一艘的渔船已经进入了钓鱼岛三海里范围内，计划环绕钓鱼岛航行。日本海上保安厅就出动十几艘的巡逻艇涉水处拦截。部分渔船和台湾海巡处舰艇涉水处还击，双方对视半个钟之后，发起今次行动的苏澳区渔业协会宣布，由于安全理由，所有参与保钓的台湾渔船立即回航。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仍然是僵持不下，日本外务省次官和尚周夫已经抵达北京，上午会同中国副外长张志军会谈。和尚周夫昨天挨晚到达北京之后表示，希望为中日关系发展作出贡献，而中国外交部就说是应日本要求同意相关的安排，将会在会晤中要求日本纠正错误。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变动不大，跌一点报20694点，国企指数跌4点，做紧9763点。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委员乌满海在港台节目上表示，认为不同的持份者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都有不同意见，不过大前提是计划对本港土地供应有帮助，政府有责任向不同的持份者解释和解决问题。最低工资委员会今日继续开会商讨新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消息说昨日的会议劳资双方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劳方委员要求最低工资要至少上调到30元以上，但商界就坚持不能够多过30元。委员会今日会继续开会讨论，消息说很大可能会作出最后的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 84%。 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五七一至五七七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啊，黄主任知道我哋啊面对一啲困难，发展经济、推动民生方面咧，成熟一项推一项嘅。 呢个系我哋一个新市镇发展计划，希望咧大家唔好将件事政治化。 你而家要开发嘅咧，差唔多成十年前已经开始系计划喺做开拓嘅。 呢个嘅病毒都未见到一个大规模流行嘅情况。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日南华早报商业版 Jacksville 呢个专栏咧，就系话想讲一啲嘢俾林郑月娥听。咁啊 ，Jack 喺佢文章里面话咧，林郑月娥为咗要推销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就话咧呢个计划系为咗要解决本港嘅住屋需求。但系作者咧就话忍唔住要话俾林郑听，香港咧其实已经有235万个家庭，但系就有260万个住宅单位。即是话呢有25万层楼呢是空置的。所以而家应该做的呢就是要好咁去利用呢大批空置嘅单位，而唔系再起更多嘅楼。好让内地嘅炒家越境嚟香港抢购，然后又丢空佢，再等楼价上升然后转手获利。咁据知交吉楼系会卖得更好，所以佢哋都唔愿意将呢啲楼呢出租由得佢丢空㗎啫。官员就住房屋问题去定调或者是发表之前呢，理所当然应该要花几分钟做下功课啩，找下啲最基本嘅资料啊。但是原来梁振英班子佢哋做嘢呢係调转嚟做㗎。佢哋首先呢就公布咗个政策先，然后好啦遇到反对呢就将个政策撤回，跟住又搞个咩公众咨询啊，然后先至再諗下呢其实这个政策应该是怎样做，市民需要什么东西。跟着作者就用开玩笑的方式说，基本法第161条规定，特区政府除非买通了乡议局，否则是不能够做任何影响到新界地区的事。但是这个161条就被特区政府抵触了，因为先一排的深圳河治理工程就令到这个落马洲有87亩的河套区的土地就要拉直。咁呢个地方咧变成河套之后就拨咗俾香港，不过唔好开心住，因为呢87亩嘅土地上面咧系充斥住啊俾重金属严重污染嘅污泥，要拨归咗俾香港去管理。特区政府仲为咗呢一个咁嘅地方咧发表咗个所谓河套嘅发展大计添。但河套发展计划咧志在必行，因为基本法第162条规定，特区必须要服从广东嘅政治指令，所以特区政府咧系一定要啊谂办法去搞掂乡议局，等佢哋唔好反对呢个河套区嘅发展计划。不过你唔好试图去揾第161条或者162条嘅内文系点写噶啦，因为咧基本法只系得160条嘅啫。咁呢两条咧，只不过系作者虚构出嚟嘅。好啦，讲翻嗰25万空置单位，点可以迫使炒家将呢啲楼出售或者出租咧，而唔好丢空喺度咁可惜咧？作者话有好多桥噶，其中一个最好嘅咧就系征呢个土地发展税，而且仲系要根据被征税嘅单位或者土地咧，若果当佢系发展到最高地积比之下嗰、那个市值系几多，嚟到作为一个基数，然后征税。佢话咁做有一举数得噶，第一就系可以逼嗰啲炒家咧将空置嘅单位尽快咧系放出嚟市场放售或者系放租。另外亦都可以迫使到囤积咗大量土地又唔起楼等好价钱嘅时候先至呢就係发展嘅嗰啲地产发展商啦。等佢哋盡快起楼发售。一于每年就向佢哋征收土地发展税，唔好等佢哋囤积居奇。 嗱，呢种征税仲有最后一个好处咧，就系政府将会系征收咗好巨额嘅款项。呢个款项仲大过薪俸税，直情可以令到咧香港政府系取消征收薪俸税，全球瞩目。不过大家唔好发梦啦，新市镇仍然会起嘅，不过就完全同舒缓住屋紧张系毫无关系。而林郑月娥咧又会再度出一啲冇人会谂得到，亦都冇人想要听，亦都咧对任何人冇好处嘅念头或者新嘅策略噶啦。究竟有冇人可以话俾林郑月娥听呢？香港真系唔需要再起更多嘅楼，我哋已经有足够嘅楼噶啦。而家谂下办法，点样将呢啲楼可以系推出嚟市面，俾大家买到或者系租到啦。 9:43，大班，如果认同呢个分析嘅话咧，咩地产商咪收档啦？ 咪所以咪要去发展新界东北咯，系啱佢讲啲嘢，但系边个可以话到俾林郑月娥听咧？系冇人话到俾佢听，因为林郑月娥而家一心一意想踢走咗阿梁振英之后咧，佢就做特首。 哦， 所以佢上京咧，其中一样嘢咧就话俾中央政府听，香港系管唔到嘅梁振英，但系唔使惊。 因为有佢， 有佢，所以国民教育就硬推。 系、 新界东北所谓呢个新市镇发展，其实就融合中港，就系深圳、香港咧，嗰、那个大计咧就一定会咧落实。嗱、呢、這个就佢上去北京嘅目的噶嘛。 系 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啊，张女士嘅早晨， 早晨张小姐， 系早晨啊，大班啊林生， 系 系啊，我想话咧，首先即系主要讲一样嘢先啦， 最低工资吓、 你哋个台咧需要啲咩嘢要我哋啲市民帮咧，你最紧要写上 Facebook 啦。咁啊，另外一样咧就系、讲开大班讲嗰啲。有關嗰啲最低工資嗰啲啦，即係以我個親戚係開茶餐廳嘅，咁佢現在呢，即係嗰時未曾話規定28蚊嗰時呢，就通常係25、6蚊都請到㗎啦。後尾28蚊之後呢，嘩嗰啲人啊 ,28 蚊一聽到28蚊就收線啦，唔愛呀，最低限度都30蚊啦。咁同埋呢即係總之最低30㗎啦，咁就算啲好老嘅70歲嘅可以洗碗嗰啲咧，佢都開價到31蚊啊、32蚊啊。如果以即係佢哋依家講話最低要30幾蚊咧，嗱佢咁啊個茶餐廳我説咧，佢冇嘢加，佢話你哋加唔緊要啊，我哋咪又加咯。即係所以我哋嗰啲人出去食嘢嗰啲， 即係損失啊嗰啲係消費者嚇。 系啊，消費者慘咯、我覺得咧， 呢、這個唔係 即係大班，我 都張女士啊，我解釋俾你聽。 但係咧， 唔係我解俾你聽啊，張女士，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啊係嚴重缺乏勞工嘅？而家30幾蚊都請唔到人洗碗喺中環。我話俾你聽喺香港島區啊，而家問題唔同呢個最低工資係冇關係，你唔好聽嗰啲，你唔好聽啲老闆 親戚啊， 我唔係佢啲親戚，唔好聽佢張宇仁 啊， 我唔係話佢親戚冇呃佢，係真嘅，佢講啲嘢係真嘅，但係問題咧，你要聽多啲我哋經濟咩政治經濟學先啦，其實而家香港係嚴重缺乏勞工，主要就因為每年有幾千萬呢啲自由行嘅人嚟咧，我哋香港人根本應接不暇。有冇最低工资呢都会扯高嗰个薪金嘅。呢、这个就喺经济学上面嚟讲呢就是、供求问题。你知唔知而家香港机场啊我最近因为你知道我做飞机㗎、我而家都系航空界我都有参与嘅。你知唔知而家机场嘅发展啊而家需要严重缺乏劳工系争6000个人请唔到嘅。你知唔知而家俾到再高过最低工资，请人去抹飞机啊！想人就即系啲飞机埋咗站咧，咪要上机帮人清洁嘅。而家请唔到人噶，而家嗌晒救命啊！话大班你可唔可以做社企，帮我提供1000多个工人啊？系咪请唔到人嘅？而家所以同我最低工资冇关系。但系如果再去揿呢啲最低工资咧，咁你对工人嚟讲系唔公道嘅，即系我谂啊，张女士你都系基层嘅人啦。 系啊， 你谂下啦，你如果你打工，你搵嗰啲钱唔够你食个饭盒，唔够你搭车来回你屋企嘅，我谂你点去打工啫？ 嗱，佢同埋咧，阿大班，嗱，依家咧，即系佢最主要咧，咁多大陆人嚟到咧， 我哋而家要服侍佢哋啊嘛，你知唔知啊？你几千万人嚟香港， 大陆人落到嚟咧，炒贵晒啲嘢，嗰个问题 就系咯，呢个真系问题啊嘛。 嗱，你问下你亲戚，你翻去你话我同阿大班讲咗，我都好同情佢。不过你问下佢最近加咗几钱租，你就明噶啦。 就系、是、咯，就系、 是、加租。加租，你谂下啦，你问下你个朋友，你话点解加租？你俾个业主加咁多钱租，点解啲工人唔可以加多啲咧？你明唔明个道理啊？你问下佢交租贵啊，或工资贵？ 唉，即系依家都唔知边样啦。嗱，啲大陆人嚟炒贵晒啲嘢，咁咧系即系佢根本上炒贵啲嘢都系喺万宁啊、咩翠悦啊嗰啲。 其实我好同情你嗰、个同，我好同情你个亲戚噶。 炒贵晒都唔关。 佢做 个 佢做啲小生意咧，真系好惨嘅。佢主要咧系俾唔系俾工人嘅，即系大家唔好相知何太急。即系就算做个老板仔咧，老实讲都系劳动阶级嚟嘅啫，咁啊赚份人工嘅啫。你问下佢、租金贵、食材贵，因为人工贵，边个加幅加得快啊？咁你就明 猪肉贵、牛肉贵吓， 明唔明啊？ 系，同埋咧，最后祝你哋各位都能够 我好多谢你支持我哋啊！ 我哋会支持你哋嘅， 多谢你啊！ 好， 而家电话旁边 多谢张女士，多谢 董先生， 董生早晨。 你唔系 C H 咗嘛？好惊啊！你叫啊，你叫阿 C Y 封我台噶，你唔好搞我啊，董生。 佢打俾你啦，佢而家。 佢叫你打噶嘛？ 两位，我就想讲几样嘢嘅。 好啊。 第一就系话，民主派咧，或者系民主党咧，其实你阿、大班你保住嗰廿四席嗰个原则性系好好嘅。不过咧，要提醒即系大家市民要留意咧。其实民主党咧，啲议员都好烂嘅。你就算你保留咗啲嘅关键十八席又好，廿几席又好，佢哋随时会唔开会俾人偷袭。 喂，佢唔开会唔系因为懒嗱，我话俾你，佢唔开会嘅原因咧，就系、是、一定系闪。如果因为有任何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因任何理由，包括病咗唔开会。除非被人拉咗，唔好讲啊！拉咗都唔惊噶。如果立法会议员赶住去开会嘅时候， 系唔可以拉 嘅，系唔可以拉嘅、啊。而因为咁而过咗嗰个议事规则，而令到咧剪报咧，嗰、那个议员就要负责。我唔理佢咩党， 系 死咗你要搵担架抬佢入去。O K， 啊，搵人帮佢举手。啊！我去帮佢举， 就希望咧，大家明白咧，究竟剪报系旧年系边个剪咯？系曾玉成，系促成剪报，佢未必系一个，佢一定系一个执行者啦。计划者我唔知系边个。 唔系所有 大家要留意， 所有保皇党同埋中联版同埋政府都要剪报啦，尤其是梁振英。喂，你都睇到罗范招芬未上任已经走入去立法会里边开会啦，就要指挥嗰啲吓拉票啦。你明唔明啊？其实罪魁祸首又唔系梁振英，而家最终我哋 DBC 要执笠又系梁振英啊，就系、是、咁简单啫嘛。 仲有啊，即系其实佢哋好多方法嘅，只要可能啊口号赶下长毛，赶下郁文出去，或者讲啲所谓激进啦、 啊。哦，嗰啲投票唔如果佢咁样系，如果佢咁样做系行唔通嘅，佢唔可以赶佢出去嘅，你明唔明啊？ 即系佢之前赶佢出去咯。或者是用其他的原因啦，嗱呢个 咁就好卑鄙噶啦 ，OK。 咁但系另外最低工资想讲下咧，其实最低工资咧，其实你大班你觉得个用意喺边度咧？系咪财富再分配咧？ 其实就唔系嘅，就是、因为一个问题咧，其实嗱，点解我哋有时后生嗰阵时咁崇尚呢个共产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咧？其实一个理想嘅社会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每个人咧自律嘅，尤其是发财要立品啊嘛。但系而家问题就劳工被剥削啊嘛，你都知啊，未有最低工资之前咧，嗰啲弱势社群啊，你记唔记得有个人洗厕所嘅，啊瞓埋喺厕所廿四小时，一个月都冇3000蚊，你咪最低工资就保障咗最弱势嘅 中间剥削啊。 不过咧，而家造成咧就系一啲冇咁穷嘅人津贴一啲穷嘅人，譬如好简单，我哋一啲譬如搵10000蚊举例，我哋都系食嗰啲快餐店噶啦，咁而家加咗最低工资咧，快餐店就加价。至于譬如富豪嗰啲阿李超人嗰啲，你最低工资加到100蚊，佢都系唔会影响嘅，因为佢食嗰啲饭店。 哦，有影响噶，佢赚少咗钱啊！嗱，如果你租， 唔会，因为佢只个成本加翻上去。 唔系，你加到太高嘅时候， 佢会唔会食嗰啲大集团咧？ 你知唔知你加到太高嘅时候咧，冇生意咧，啲铺租 噶嘛？因为你 市场都有个负担能力嘅吓。 唔系你成个 基层，你一定要食饭，即系除非你唔系个个都自己带饭，个个自己煮饭，但系你打工仔。你冇可能话日日都大饭，你一定要 董生，你要记住一样嘢，大家都系基层。 我哋都要关注嗰啲比我哋弱势嘅人嘅。 我明啊，但系个方式啊，即系话而家系。 我都问你一样嘢， 我唔系否定津贴呢啲。 我知啊，董生，董生，唔系，我想纠正你一样嘢啊，你唔介意吓？而家你系津贴紧地产商，你唔系津贴紧个穷人。你谂下，我讲一个例你就明嘅。每次的士加车租，每次的士加价，点解的士司机反对？ 咁嗱， 你就明呢样嘢噶啦。你明唔明啊？嗰、那个铺租贵啊嘛。 如果地产嗰样，我冇话 唔系嗱，我想嗱，呢个系一个好深嘅话题。 啊， 董生唔简单噶啦，我讲一样嘢俾你听。 系， 如果冇最低工资，吓嗰啲业主。即系嗰个经营者啊，佢嘅负担能力喺租金上边咧，就相对地会高咗嘅。有咗最低工资之后咧，起码有一样嘢咧，佢有最低工资一方面要保障劳工嘅利益嘅时候咧，佢喺租金嘅时候咧，佢就个业主亦都知道佢嘅开支大咗咧，佢加嘅租金亦都唔可以咁放肆。 到年都咁尽啦， 就互相制衡噶。 咁调翻转啦， 我哋最唔中意一样嘢咧，阿董生啊，我最唔中意一样嘢咧。就是说如果你不赞成有最低工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租务管制？ 很简单啫，我没说不赞成，其实这个是两条腿的嘛。如果你说租金是一个 很严重的成本，我同意的。那你在租金的 税务 上都用它咯。 你不用同意我啊，你知不知道你买个菠萝包，现在菠萝包多少钱？不好意思，我不吃菠萝包的。我问你菠萝包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三四蚊啦。 不是啊，想啊，林都说我想问啊，董先生，你知不知道菠萝包过多少钱？ 睇下边个地区嘅， 唔系你买惯咧，即系 average 啊！你买开几多钱？ 三至四蚊个 咯。四蚊个，你知唔知嗰个菠萝包成本唔使一蚊？你知唔？ 但你个成本系只包唔包租金？ 唔包租金啊，净系讲材料啊！你知唔知有两蚊系交咗租嘅？ 喂，咁调翻转，你饮杯奶茶，喂，冻奶茶十几蚊，你估成本几钱？ 成本一蚊都唔使啊！我担保。 但系嗱，我个 呢啲咪租金咯？你明唔明啊？我哋唔可以。 唔好跌咗落个陷阱，就系话有最低工资就冇其他嘢。其实最低工资我都同意，只不过最低工资嗰个来源可唔可以系由收地租嗰、那个租好，又加翻个好贵嘅税？譬如你好简单，你尖沙咀， 呢个我同意。嗱，老实讲啦，征收呢个富人税咧，呢、這个北非特全世界最有钱嘅 number two 北非特咧。都是提议向奥巴马提议征收富人税 的。他说没理由会跟他秘书比一样的税率。 这个我绝对同意你的董生。 就算不要说富人税。 但我们一样东西呢，我真的想不是，我真的很希望你打个电话来呢，我都是希望 convince 你一样东西呢，我们大家都是基层的人呢，就不要去即是因为最低工资影响了你的收入或者你的支出呢而反对这样东西咯。 唔係反對，係加強，即係你期你淨係用一個工具去到幫助窮人。喂，第二個工具， 我問你，第二個工具係咩咧？董生，嗱，我即刻話到俾你聽，香港有普選，一人一票選立法會，一人一票選特首，嗰、那個政府咧就真係代表香港人嘅利益。 其實仲有 而家呢個政府咧係代表富豪同埋霸權嘅利益噶嘛？ 其實答翻你個問題，你話機場嗰度請唔到人咧，其實你。忽略咗个问题就系交通费好贵。 唔系你知唔知啊？而家我讲俾你听啊，我讲埋俾你听。我最近 唔 系啊， 翻工喺机场。 唔系啊，我最近去倾过。 唔系， 我讲俾你听啊。而家佢要求我咧搞个社企，提供啲工人俾佢。我哋包埋，唔系啊，我包埋车啊。我讲俾你听，我包埋车，我预备搵大巴士喺天水围、喺屯门、喺呢个地区车啲人入去机场啊，我俾钱啊，都唔会请到人噶。同个交通费冇关系嘅，我讲咩？因为香港根本严重缺乏劳工，你谂下入去个飞机入边咧，执嘢好鬼焗噶，讲咩咧？你知唔知啊？你未做过，你未入过架飞机，你坐飞机嘅各位咧，冷气已经冻晒，你入到去。 你落晒嘅时候，跟住 你知唔知落机就熄冷气嘅？ 燃油贵啊嘛！ 多谢电话啦，呢个好复杂问题，我叫阿 Q 仔喺政治经济学嗰度分析下啦，好唔好啊？ 好，我哋请阿陈女士。 陈女士你好， 早晨早晨， 两位主持人好吓， 系你好， 我想同大班讲一讲咧，即系琴日你开完会嘅，有啲失望， 冇开会啊，失系 流会啊， 啊流 开唔成， 但系我想同你讲一讲，你绝对系冇输嘅，无论 DBS 可唔可以继续落去咧，你都系赢嘅，而且系赢得好漂亮嘅呢场仗，点解咧？你会俾有良心嘅香港人。 全面性的尊重和肯定。 但是陈女士，我不是想赢这件事，我不是林郑月娥，我是希望能够香港有一个电台，即不是只是我的问题，可以第一服务到市民，当然 有这个平台。 第二件事是一个言论自由独立的平台嘛。 明白。 没有这件事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来的嘛，对香港人都是一个打击。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也都跟那几位没什么良心的股东讲一讲，他们不是赢了大班啊。他们不是跟大班在这里对抗，他是跟全民对抗的。基本上他们是完全输晒的，因为他输了他们名气啦、这个良心啦、气节啦。 香港人不紧要的。 他赢了什么呢？ 你记住一样东西，香港人呢，不是香港人，这些有钱人，我们不要赖香港人，我们香港人很多好像你这样有良知的。杀人放火金腰带。对他们来讲，他银行多了钱，他多了权力，就满足到他们那个欲望了嘛。 但是他们只是穷得剩下钱喎、 啊。咁佢唔紧要㗎，有啲人有钱就点。 面目无光㗎喎。 我都係我同意你，我唔同意你啊，不过我解释俾你，我明白呢人嘅心諗乜嘢。 我明白。 好啊，多谢你电话，多谢你支持啊。最后一个电话啦，三环四朱太，朱太你好。 朱太你好。 喂，你好啊，你好啊，大丹同阿林旭华。 你好你好。 是因为即是我觉得很可惜，同埋个心好不舒服啦。如果冇咗你哋呢个平台呢，我哋以后都唔会再听到真心嘅说话㗎啦。 唉，我都冇办法啦，无能为力㗎。不过我会啊，即係都会有向公众有个交代嘅，到时啊希望你继续支持我哋啦。 咁当然会支持你哋，但係即係你哋嗰个台呢，即係所有精英呢，真係佢哋都好好囉。包括埋你哋听电话嗰啲小姐都好好 嘅，因为一个机构咧，个文化好紧要嘅。我哋呢个 DBC 嘅机构文化咧，就是、一个开放同埋本住一个服务大众嘅心去做嘢啊嘛。啊，所以多谢你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 拜。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周十点，支持 DBC 还声于民，而家去惠康或吉之岛买两盒瑞琼楼双黄百年蓉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100 分类广告。